法国中部多姆山省，两名警员在午夜时分到一间屋处理怀疑家暴举报，并尝试救出屋内一名女子，期间一名48岁男子向他们开枪，造成一死一伤。枪手之后在屋内纵火，两名随即增援的警员亦都被枪手射杀，女事主安全获救，正是接受警方问话。报道说当局有枪手的记录，涉及监管儿童的事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3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129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31.9升2.25元，美团287元升10.8元，腾讯控股571元跌1.5元，阿里巴巴248.4跌4毫，京东健康195元升12.6元，京东集团333元升17.8元，比亚迪股份198.4升4.7元，吉利汽车23.5升1.4元，建设银行5.54跌9仙，新上市的海尔智家系报25.3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08，瑞士法郎8.725，欧元5.87，加元6.021，新西兰元5.492，欧元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4点，升88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100美元，卖出187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中线的坏车仲未拖走，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老街，就是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坏车的中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亚街老街，揸车朋友或者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了。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所以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同埋去铜锣湾啦，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近住爱都大厦上山的龙尾排到去红棉路近金钟道，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大厦来回都是慢驶的，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铜锣湾一带包括京士顿街、嘉宁街都是比较繁忙的，告士打道去海旁方向的龙尾排到大坑道近住益群道，而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对出一段都是挤塞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开始繁忙了，去荃 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都开始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3日，讨回公道。 潘晓颖母亲多次催促陈同佳赴台投案。 无论几咁辛苦同埋困难，我都要撑下去。我一定要同佢讨回公道。我永远都唔会放弃，因为我应承过阿女，我一定要做到为止。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谈谈关于香港的抗疫的策略的。有个消息就是大家知道 看报纸都留意到，就是这个特区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率领了政府的专家顾问和官员，就在昨天就在深圳和内地官员和专家就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举行专题的交流会议。参与的就有我们经常见到的专家，包括梁卓伟教授，香港大学的袁国勇教授和中文大学的许树昌教授。今次上去开会就主要就谈，就是据这个报道讲，就说就两地的专家就会谈一些就跟这个防疫抗疫有关的问题，包括了就是说就特区政府就会跟内地交换一下怎样继续进行这个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和控制疫情等等的一些专业的交流的工作。但是这些专业交流之外，媒体里面也都讲了很多 咧，即係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叫小道消息啦。咁包括咗咧就話咧就內地咧係咪一定要逼香港咧做一個強制嘅全民檢測咧咁？咁呢啲消息咧當然都冇經過證實啦。咁但係專家嘅交流咧就以往咧其實都係有嘅，咁但係今次裏邊咧就除咗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之外咧，咁率領即係前往深圳咧都有一幾位咧係政府嘅局長嘅，包括咗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啦，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嘅，咁同埋亦都有包括咗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嘅。咁啊咁多呢個官員嘅高層交流同內地咧一路喺度傾咧，咁啊令人哋關注到咧就到底香港啊至今為止我哋嘅抗疫工作咧，其實都已經差唔多進行咗一年幾啦，到底有啲咩成績咧，有啲咩缺失咧咁樣？咁啊到底嗰、那個成績有幾多或者缺失裏邊咧，仲有啲咩未做咧咁？咁啊未做嗰方面咧，就最近咧我睇翻好多政黨啊，好多社會人士咧都紛紛提出咗幾個問題嘅，咁包括咗咩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個全民強制檢測到底係咪應該做咧？政府嘅講法咧，包括特首自己出嚟講咧，就話我哋就唔可以做得，即係唔能夠做得到啦，因為咧好多嘢咧就配合唔到啊，包括咗尤其是一個咧係禁足令啊。咁但係咧亦都好多團體亦都同埋包括政黨都繼續咧向政府提出個訴求嘅。咁除咗全民強制檢測之外咧，到底係清零啊？即係到底依、這個即係要個案裏邊能夠做到清零咧？依、這個咧係咪香港嘅一個目標咧？咁亦都有好多各界人士提出咧，政府咧係應該將清零作為一個目標，因為如果你唔清嘅话咧，就你通唔到关啦，亦都好多对外嘅活动咧开展唔到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关于最近有啲个案嘅反应咧，就系话关于一个密切接触者咧，就被困喺家中好多日咧，仲未得到当局嘅照料啊，同埋咧移送去合适嘅检疫设施。咁啊，反映咗政府有阵时处理嗰啲手法咧，都出现咗一啲嘅延误嘅。咁啊，到底等等各方面呢啲咁样嘅政府做得系咪不足咧？同埋大家觉得政府喺过去一年左右到嘅时间咧，这个抗疫嘅策略啊，同埋執行嗰方面啊，係做成點咧？咁大家歡迎大家咧係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俾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稍後咧都會請到啲專家同埋政黨人士咧，同我哋傾下咧關於咧就係香港嘅防疫策略同埋做法上面咧，到底出咗啲咩問題咧？同埋大家嘅訴求係啲咩嘢咧？咁啊，電話機嘅旁邊咧，你亦都可能有你嘅訴求嘅。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咧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繼續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2月23日，警方倒破一个在尖沙咀豪宅的非法赌场，检获超过2400万的筹码和现金，拘捕16人。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网上讲座表示，英国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 N501Y 只是有少量基因变种，暂时不影响疫苗的功效。 因为个 S 蛋白的主要结构是没有转变，下个月开始如果有疫苗打，我们就算用了这个 BioNTech 的核酸疫苗，在现场打完针之后，我们会监察15分钟才给你走。现场要有这个肾上腺素会准备定，万一有不好彩，譬如1/100,000机会真的出现了的，我们可以即时给这个肾上腺素将那些副作用逆转化。 下午4:30，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个案，当中20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嘅抗疫措施咁，有啲措施咧就執行得咧就唔係好到位啦，亦都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嘅。咁大家知道最近一個新聞咧就係一個正義聯盟嘅創辦人李思燕咧就最近咧就係過身啦。咁後來過身之後咧驗出咧就佢係有呢個新冠肺炎嘅呢個症狀嘅。咁咧就最咁個新聞繼續嘅發展落咧，就佢嘅丈夫咧就謝承俊亦都喺10號嘅時候咧就將呢個抗原樣本交俾醫管局嘅門診。 診啦。咁但係佢哋話咧，就一直咧都冇收到呢個陰性嘅短信嘅通知嘅。咁啊，到底檢測咗之後咧，到同埋通知嘅當事人咧，中間嗰個時間啊，係咪隔得太長咧？同埋係咪應該係確診咗之後咧，盡量能夠盡快通知呢個醫護界嘅人士，能夠等呢個患者能夠真正及早得到一個診斷或者治療咧？咁有關呢啲話題咧，其實最近都引起好大嘅爭議嘅。咁有啲人甚至講到咧，就如果真係要喺屋企度等，等到出咗事嘅話咧，政府係咪應該要負責咧？咁咁啊，有關呢啲議題咧，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這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嚟咗一位咧，就係家庭醫生嘅林永和咧，同佢講下咧關於個檢測咧，就政府最近就話因為電腦出咗問題啦，就有800個人咧收唔到陰性短信嘅。咁但係其實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好多時啲醫生咧都係話咧，就係檢測完之後咧，其實佢哋收到結果咧都等咗好耐嘅。咁我哋就先同阿林永和醫生傾下先。林永和你好， hey, 大家好啊，系 系啊，我哋啱啱就傾開咗咧，就好多時有啲檢測就講咧，就我都睇到咧，就你都有發表過意見，好多時就話到咧，即係你個講法就話咧，而家嘅檢測者咧需要係2至6日咧，先收到呢個陰性結果嘅短信嘅。咁而家情況係咪都係咁樣咧？ 係啦，嗱，我哋其實私家醫生咧就喺11月尾咧就開始即係配合翻整體嘅行動咧，就有一個即係強制檢疫嘅一個措施啦。咁希望就即係變咗嚟到有病徵嘅市民咧，咁我哋希望應檢得檢啦。咁就即係出呢個指示咧，就確定佢哋咧2日內做一個檢測啦。咁但係初期嗰陣時咧，我哋收到嘅資料咧，咁其實就話係即係病人咧同埋醫生咧都係喺48小時交樣本之後咧，應該就會收到個 SMS 咧，就係無論陽性定陰性啦。當然陽性就會早啲病人會收到電話啦，但陰性咧，因為病人同醫生咧，其實都關注翻究竟即係咪有事咧，咁可以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啲抗疫嘅，咁我哋未收到報告之前咧，就最好就唔好翻工啦，喺屋企啊或者各方面有一啲好謹慎嘅一啲防疫嘅行為啦。咁但係如果確定咗自己陰性咧，咁可能可以輕鬆少少啦，或者因為工作啊都有事，我哋都需要咧，即係如果係即係可以確定到冇事嘅，只不過係一個擔心一個風險嘅，就可以翻工去正常運作啦。咁、而即係最初我哋即係有個理解就係48小時啦，咁所以好多市民即係都即係應承做呢樣嘢咧，咁佢都即係同公司請假各方面咧就配合翻48小時呢個咁嘅時間啦。咁但係即係開始咗慢慢一個禮拜到咧，就發覺咧即係可能真係各種嘅問題啦，或者工作量咧就即係變咗佢哋慢慢就啊原來48小時都未收到，跟住或者3日4日咁啊。最長咧係去到有啲真係6日到咧，先至即係真正收到報告。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即係都開始咧，就有啲市民就會即係會打翻嚟電話問醫生：喂，你收唔收到啊？咁樣啦。咁又或者即係我哋都即係睇翻咧，即係嗰個計劃嗰、那個有個熱線電話啦。咁我哋就嘗試去打電話去問啦，咁樣咧。咁當時得出嚟嗰、那個消息咧，就係話叫我哋唔使擔心啦，因為可能嗰個工作量問題啦，就。即係如果陽性報告嘅，你就一定係即係48小時內咧會收到電話嘅。咁、如果你收唔到短信咧，其實係可能係即係佢哋工作量各方面咧就未必會配合到咧，就唔一定會收到一個短信係關於陰性嘅。咁、呢個咧即係我哋係打去啲熱線度咧先至。即係得悉啦，但係我都係經由病人啊輾轉間，咁我自己再確認翻，咁去問翻啦。咁、所以就即係最初嗰陣時咧，就變咗大家即係有個擔心、就係即係咪真係嗰個樣本即係收唔到信息咧，就即係冇事咁樣咧，咁就即係變咗有時佢就變咗會即係延長請假啦，咁同公司可能有一啲唔方便啦，咁同埋即係可能都會擔心啊，可能有時都會有啲市民幾晚可能話瞓唔到嚇，咁都有 嘅嚇。係啊，林永和有冇啲你嘅病人譬如話係即係唔單止話遲啦，係一路都可能收唔到個通知添啊？有冇咁嘅情況嘅？ 嗱，咁我睇翻我大概即係可能接近100個病人做呢個檢測啦，強制檢測咧，就其實我都我自己都有幾個病人係到今日咧我都未收到個報告。咁亦都 檢測咗一路都未冇收到，即係唔知道係陰性定陽性。 收到嘅 幾耐到啊？嗰啲個案大概係 嗰啲人其實而家開始咗2、3、4個禮拜到啦。咁其實係有啲都係即係 兩三個禮拜都其實即係我哋後屘即係都揾唔到消息咧，咁就算啦。咁但係如果病人咧就你話佢一路收唔到咧，有幾個佢係都有打去問啦。咁就不過即係後屘即係都安心，就譬如諗住第十日啦。咁加上佢又冇唔舒服嘅，咁又即係照計佢哋即係都陽性報告啊，一定揾咗佢咧。咁即係已經一個禮拜以上啦，咁都收唔到任何消息，咁都自己又好翻啦，咁咪假設自己好，即係陰性，只不過咁啱收唔到個報告。咁咪琴晚我哋知道，即係原來即係可能即係中間有一少少一啲咁嘅問題咧，咁變咗大家就即係理解啦，即係原來所以我哋當時可能有啲人係會收唔到咯。 即係係啦，因為按照政府講緊咧，就估計十一月底以內啊，就約有800多人咧未能收到陰性嘅短信，即係可能係咪就係咁樣咧？係 啦，冇錯啦。即係十一月底以內，即係我幾個人到啦，即係我自己就睇嘅病人唔係咁多，就即係不過都有幾個係咁啦嚇。 但係林永和，我想問一下咧，就嗱，因為政府按照即係佢都有回應過，即係外邊嘅查詢嘅，就關於咧佢就以往咧就安排呢個公立醫院做嗰啲隔離同治療咧，如果檢測結果陰性咧就唔會通知嘅，直頭唔會通知添。咁後來咧就因為回應公眾訴求咧，由十一月底起咧就逐步改善電腦系統，咁咧就會通知埋嘅。應該就而家係咪咁樣做緊嘅？即係十一月底開始咧就唔理你係陰性一陽性，都會喺48小時內通知嗰個人士噶啦。 之前咧係啊，我哋明白就係冇消息就好消息啦。咁就即係沿用都係咁嘅。不過因為我哋都其實業界都有反應啦。咁其實如果你出咗陰性報告咧，其實即係對病人對醫生都安心啲，同埋有時即係我哋即係好多公司因為開始即係散去各行各業啊，同埋好多社區啊。咁除咗佢哋可能付費去一啲私家度做咧，咁其實去一啲檢疫中檢測中心啦、社區中心，其實或者去政府診所咧，佢哋都會收到 SMS 嘅。咁但係唯獨咧就係私家醫生嗰個渠道咧就收唔到咁樣，咁啊變咗好似即係其實我哋會問翻就其實會唔會即係個工作量係咪如果做埋我哋私家醫生咧係咪真係咁難，同埋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想多啲病人唔同渠道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就我哋反映啦，咁佢哋都其實都接納嘅，我相信就所以嗰陣時先有咁嘅回應啦。咁所以喺我哋強制檢測，我哋喺網上有啲即係登記一啲資料咧，其實俾病人嗰、那個即係簡介嗰度咧，其實佢嗰度有一句嘅就寫明係一般而言。即係病人咧交咗樣本48小時內咧，無論係陰性同陽性咧，應該都會收到個 SMS 短信嘅。因為佢就白紙黑字寫咗咧，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根據嗰個咁嘅做法啦。咁當然就係即係可能真正做嘅時候咧，就冇咁理想，同埋可能有啲軟件上一啲佢哋都未知嘅問題，咁所以可能就係有出現咗呢800咁嘅情況咯。係 啊，林永和，你頭先講緊話政府講緊嗰個48小時內通知，係通知翻嗰個人士本身嘅啫。你自己作為醫生 都 會通知埋 嘅，醫生都有嘅。咁所以我最初都係即係。佢收唔到，我又收唔到，又或者有啲情況係佢收到，但係只不過我就收唔到咁樣。咁我諗可能有啲唔同嘅組合嘅一啲少少嘅誤差咧，唔出奇嘅。譬如有時可能係其實病人收到嘅，不過我就收唔到啫，就唔係代表佢都收唔到嘅。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啲係大家都收唔到，都唔出奇嘅。 係我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咧市民咧，到底會唔會因為收唔到嘅檢測結果咧，有時會延遲咗某啲嘅治療等等咧？咁如果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可以歡迎你打嚟同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你自己有冇一個親身嘅經歷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咁啱啱喺電話機旁邊有同傾緊嘅咧，就是、林永和醫生啊。咁林醫生，我想繼續問下你啦，就關於即係話嗰個檢測咧，其實如果佢係遲咗，即係先至去通知你哋咧，其實對你哋嗰個處理一啲咁樣嘅即係新冠而家呢個疫情裏邊咧，其實有冇咩影響嘅咧？會 嗱咁，其實如果係嚟得睇嘅，我哋即係叫做有啲急性嘅有病徵嘅人士，又或者佢自己覺得即係有啲風險啦，例如附近有啲確診嘅一啲大廈，或者佢即係接觸嘅人，或者佢一啲從事可能一啲社交活動啊，咁佢雖然即係冇一個明確嘅接觸嘅歷史，咁但係佢都有擔心先嚟揾我哋啦。咁我哋都即係傾過係有需要咁就做呢個測試啦。咁理論上咧，其實我哋即係最初傾開始呢個計劃咧，即係最理想咧就其實盡快即係最好24小時咧就即係可以出到個報告。咁而喺嗰24小時內咧，即係因為 都當時咧就其實好多人仲係翻緊工啊，咁佢只不過有啲唔舒服，佢又自律地有一個責任啊，咁嚟睇醫生，咁啊做個檢測啦。咁、所以如果佢好快已經好準確有一個答案咧，咁佢就之後第一可能翻工咧，咁都即係可以話即係如常啦。咁、另外即係其實喺屋企嘅，如果當你係懷疑自己感染嘅，咁即係你都會戴口罩啊，或者可能係咪屋企人要即係搬去第二度啊咁樣咧、即係有好多一啲即係唔方便又好，或者即係實際嘅擔憂喺度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即係好早可以即係有個報告出到，咁咧就係會幫助到我哋即係嗰個防疫上嘅。咁好啦，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兩日咧，都可以接受，但如果去到譬如話六日咁咧，後尾個情況咁，其實就開始啲病人咧，即係你話咁上下咧，佢會唔會就啊都忍唔住啦，要出街食嘢啊，或者出下街啊，或者可能翻公司做少少嘢，反正我又冇發燒、哦，好似個病徵冇惡化、哦，咁變咗咧，即係你就變咗都要明白個市民嗰、那個即係嗰個難處咯。咁、但係最新咧嗱，其實我哋都即係加咗一啲。即係條款嘅就係、如果我哋出得呢個強制檢測咧，其實病人咧就勸喻咧就係、要留喺自己居住嘅環境，即係換句話講咧，應該如果佢翻工咧，我哋就要寫病假俾佢。咁所以咧嗱，呢個我哋都想希望咧，即係政府真係睇翻呢個問題嘅重要性咯。如果佢係跟翻48小時咧，其實我哋咧即係可能叫病人，即係佢一定要放假，就即係公司嗰度即係係兩日嘅，咁佢就好啲啦。同埋或者係在家工作咁樣，咁始終個時間咧，即係可以話短啲或者接受啲啦。咁其實係無論嗰個菌咧，即係因為個病人如果佢唔係好自律嘅，咁佢中間始終佢就即係做咗一啲係面對面嘅接觸咧，可能佢接觸嘅人咧就會。其實會散播咗菌啦，即係簡單講，越短時間個風險傳播開去咧 就越少啲啦。係啊，阿梁永和，咁我哋想問下你咧，其實呢個檢測好多，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做緊噶啦，點解都需要咁耐嘅時間嘅咧？其實 嗱，我哋聽即係政府話每日嗰個檢測量咧可以去到10萬啦。咁、其實我諗即係近來咧，即使係即係多咗好多地方要強制檢測啊，咁咧，咁似乎都未去到佢嗰個極限嘅。所以我哋都希望有個假設咧，即係當我哋叫病人交咗樣本咧。其實樣本去到嗰個化驗所度咧，咁、其實佢係即日咧係做咗個檢測嘅，咁、就係陽性咧就通知咗有關嘅病人啦。咁、而只不過出咗個陰性報告咧，佢係即係可能有啲電腦啊等等嘅嘢，佢就即係所以 冇通知咁快， 就要24小時、48小時，甚至乎6日先至出到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希望有個承諾喺度。 好啊，唔該曬先啊，林永和醫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0宗源头不明。另外2名由英国返港之后确诊嘅学生，经卫生防护中心嘅公共化验所进一步检验病毒之后，发现2人嘅病毒基因嘅排序同出现喺英国嘅变种病毒吻合。其中一名14岁男学生在今个月7号乘搭 CX252 航班来港，当时和3个同学一起回香港。另一名17岁男学生在今个月13号乘搭 VS206 来港，治疗之后已经是痊愈。新增个案中27宗同其他个案有关联，包括中环发型屋捞、一田百货、Billy Sir音乐教室群组等。输入个案有6宗，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40几宗。平田村平城楼至今有8宗确诊个案，涉及5个单位，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当局将会对大厦发出强制检测令。消息指，行政会议同意在现行防疫规例下立法，以紧急批准使用疫苗。另外，因应政府延长英国抵港人士检疫期至21日，行政会议通过赋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可以延长外国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最长到28日，在有需要的时候实施。预料当局稍后召开记者会讲解安排。 政府早前话为加速疫苗在香港的注册程序，俾疫苗尽早能够在本港使用，已经展开紧急立法的工作，容许在香港紧急使用任何经证明安全有效的疫苗。星岛集团向员工发信表示，受疫情影响，经济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善，为确保集团长远稳健，出年1月1号起，每位员工每个月需要放4日无薪假，为期3个月，受影响的员工将会获通知，一切安排将会按劳工条例处理。涉嫌违反欺诈罪和港区国安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候审。黎智英早前两度申请保释被拒，今朝早再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下午批准他保释。黎智英的保释条件是1,000,000港元保释金，另加300,000港元人事担保。他要交出所有的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住在报称地址，每星期到警署报到3次，除了警署和法庭不可以离开住所。法官亦都要求黎智英不得会见任何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以及不得在线上或者线下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或者留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中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旺角道。咁就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近旺角道。另外喺窝打老道喺沙田近住九龙塘雅色士道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卫理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快线去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东山台。咁另外，而家铜锣湾一带咧，包括系京士顿街同埋嘉宁街嘅交通都系繁忙噶。告士打道去海旁方向嘅车龙排到大坑道近光明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去返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塞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同埋柯士甸道去漆咸道南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都排到近连翔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去尖沙咀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大家同大家傾緊就係關於咧，就政府一直以嚟咧，就對推行呢個抗疫嘅策略啦，同埋呢個執行嗰方面有啲咩問題嘅。咁其中一個咧，最近引起好多人即係產生嘅疑問咧，都係即係有呢個質疑到咧政府嘅效率嘅咧，就話好多時咧係做呢個檢測之後咧嘅樣本同埋結果啊，係個結果咧就要隔好多日先至即係知道嘅。咁到底發生咗咩事咧？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喺呢個抗疫裏邊亦都出現咗好多嘅話題，亦都提出咗好多訴求嘅。咁如果你喺電話機旁边里面听你自己都有你的诉求，或者你发现到曾经有没有试过都是真的检测完之后亦都等不到结果，或者类似一些其他执行上的问题，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欢迎你打来18723111跟自由风倾下的。好了，这个时间里面请来了就是民建联的主席李慧琼，跟我们倾下关于政府抗疫的问题的。李慧琼你好。 大家好。 就我哋讲紧咧，就政府一路以嚟咧，即系都做咗一啲嘢啦。咁但系似乎咧，就都唔系好多人即系有好评吓。咁我哋睇翻咧，就民建联咧都向政府提出咗好多诉求嘅。咁其中咧包括咗强制全民强制检测啦。咁但政府方面似乎一直都冇特别即系话承诺可以做啊。咁最近啊，张建宗司长嘅上咗去深圳倾啦。咁你对于个诉求里边，而家你系咪继续会同政府去倾，或者要求政府要做呢个全民强制检测咧？ 嗱，而家个数字咧，希望可以继续回落啦。 嗯， 咁而家系关键时候。当然啦，你问我哋都系睇得到咧。内地系透过全民检测及早发现，以致咧系完全堵截嗰个隐形传播链，所以达至到咧清零嘅目标。咁当然香港情况咧，我都理解系有一定嘅困难嘅。咁所以我哋唔系净系提出呢个建议俾佢嘅。我哋都相信咧，估计如果做全民强制检测咧，政府要有预备足够嘅人手，大大增加嗰个检测能力，先至能够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话，如果政府但政府要有准备咯，系咪？即系而家开始回落啦。我就認為政府可以先由疫下開始係去做啦。之前其實提過好多次，例如有確診，而家每日都公布確診個名單噶嘛。咁每一棟大廈有確診咧，其實嗰啲居民都好想咧，就係有機會可以做到檢測嘅，好多居民都。咁我哋覺得可以由嗰個開始咯。咁但係而家睇而家政府嘅安排咧，都做唔到。嗰棟大廈有確診咧，就即刻有一隊額外嘅人就去到附近咧，設立一啲臨時嘅檢測設備，俾啲居民去攞樽啊，或者係安排佢哋去檢測嘅。咁我哋覺得可以由呢個開始，咁一定大家都相信係多檢測，揾到隱形傳播鏈。亦都係風險為本嘅時候，應該就會係可以盡快堵截到個堵截到啲病毒咯。 但係呢個就係針對性啦，係嘛？即係你講譬如某座大廈或者某個地方咁樣。咁但係全港嗰度咧，就政府一直都係講緊咧，就話如果冇一個禁足令配合係做唔到嘅。咁譬如民建聯啊，或者你自己嗰度即係考慮呢個問題嘅時候，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個條件係做唔到嗰、那個即係全民嘅強制檢測嘅咧？ 我谂梗系比内地困难啦，因为事实上亦都系本身香港嗰个政治环境啦，即系我相信如果政府而家推全民强制检测咧，一定都引来好多挑战，同埋亦都有市民咧系唔愿意合作嘅。咁政府要有一个强大嘅執行力量，咁呢个我哋都唔会低估嗰个难度嘅。咁但系政府唔应该系去完全系去排除呢个可能性咯。即系嗱，如果假如个数字不断上。是不是我们完全不去想呢？我又觉得不是的，但是要有准备咯。我认为在香港做是难的，但是不等于是不去准备，不等于就是说不能够做的。特别你想想，如果 而家係嚟緊都聖誕啦，又新年啦。咁、如果真係要禁足嘅，係咪可以諗下利用呢啲假期？因為反正大家而家都其實都某個程度都禁足㗎啦，係咪？ 但假期反而就多人中意，反而出街喎，會唔會啊？ 咁啊冇辦法㗎喎，個個都中意出街，但係問題你解決唔到疫症，就冇得一齊出街嘛，係咪？咁即係我。另外一方面呢，我覺得是不是一定要配合禁足呢？當然配合的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不是可以大大提升那個檢測能力，做到腋下先檢，甚至是多次檢，我覺得都不是一定要完全禁足的。 其實另一 個關鍵就是你要盡辦法去加大個檢測能力，亦都盡快去將確診者送院，同埋係將嗰啲密切接觸者係去盡快送佢去檢疫咯。 李慧瓊啊，而家講緊譬如政府呢個抗疫咧，其實一直大家都想問下，即係或者知道佢到底個目標咧，其實想點樣做嘅咧？咁因為清零係其中一個咧，即係好多譬如包括咗啲工商界都提出啦嚇，因為如果唔係嘅話，通唔到關啊咁。咁你哋好似都係即係民建聯裏面都係要求政府係做一個清零嘅，係咪應該係？咁政府嘅目標其實係咪做緊呢樣嘢嘅咧？而家大家想知道。 政府施政報告就講咗以清零作為目標嘅，但係我哋普遍市民就見到政府其實採取嘅策略同以前冇大變化嘅，都係講就係張弛有度。咁其實用我嘅講法就係回應式啦，追住啲病菌走啦，唔夠前瞻性啦。經過咗一輪又一輪又一輪嘅反反覆覆之後咧，咁我諗市民係期望政府大刀闊斧，長痛不如短痛啦。咁所以越嚟越多市民，我認為係希望係推出嗰個全民檢測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推出全民檢測咧，政府要有準備，要有計劃，要有部署咯。我相信唔係話今日講聽日就做到，因為涉及嘅人手啊，具體安排咧係要部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唔去諗呢件事咯。我諗大家都睇得到，如果再拖長越長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市民嘅生活影響越大啦，各行各業影響亦都越大，大家所蒙受嘅損失亦都係會即係一路痛苦落去咯。 李慧瓊一路講緊嗰個全民強制檢測咧，就而家仲係要考驗緊政府做唔做到啦。但係好快我哋有另一個大型嘅工作要做啦，就係、是、呢個即係注射疫苗啦。咁啊，注射疫苗裏面政府我哋都未見到佢公布一個即係。怎样安排或者具体的措施怎样做的。咁其中一个呢都系大家会倾到啦，就因为大家知道世卫讲咗啦，就话大概要六成至七成人呢接种咗呢先至可以达到嗰个即系群体免疫嘅效能嘅。咁呢个你哋知唔知道政府而家其实点諗呢？系咪即系都系要配合呢个目标，就唔系话你鍾意打就打啦，唔打就算啦。咁其实喺呢、這个注射疫苗呢方面，你哋会唔会担心好似一个全民抗战检测咁呢？即系可能系政府冇一个目标，冇一个强嘅执行力，未必可以做得到一个真系好多市民会注射嘅，有冇咁样嘅考虑啊？你哋 我谂咧，现实讲咧，而家你话做全民强制注射咧，都唔系几可行嘅。第一，全球都抢紧疫苗；第二咧，事实上打疫苗咧，亦都真系应该都系风险为本，同埋特别起初嘅时候咧，都系要俾大家去选择嘅，因为每个人对打疫苗嗰个反应都唔同嘅，每个人都有佢嗰个体质同埋嗰个病嘅 history 啦，系嘛？咁所以我认为加埋而家个疫苗缺货啊，我谂你想要咧都冇可能俾你香港攞晒六成。你而家你谂下全球其实比香港爆得更劲嘅，大有城市在，系嘛？而家全球抢紧，咁我谂实事求是咧，十二月就嚟啦，所以我哋过去都系提政府早统筹、早计划、早部署、早公布，就唔好俾市民觉得好似过去咁咧，好似延迟送院啊、送检疫咁咧，即系嗰个统筹系唔够咯。咁我自己认为实事求是，最初都系系俾高风险嘅组群啦，例如医护人员啦、宿院舍嘅朋友啊、长者啊，咁样打先咧，就会比较实际咯。 咁但系关于譬如话有冇得拣疫苗呢个问题上，你自己系点睇啊？或者民建联方面嘅立场系？ 我諗其實亦都係要睇疫苗個供應嘅時候啊，即係其實我相信當疫苗嚟嘅時候，政府就會講俾市民聽，其實你嚟緊打呢隻邊隻疫苗，咁跟住市民就可以，當然都係政府定嗰個風險嗰個群組啦。咁其實亦都事實上市民都可以揀係咪去嗰個時候去打咧。咁其實某個程度亦都係市民去揀，係咪？ 即係起碼你覺得應該要有選擇嘅係咪？市民 唔係，我諗市民要絕對有知情權啦，因為打針呢樣嘢始終係每個人都係自己最清楚自己嘅身體情況，同埋有啲市民 我諗亦都會比較謹慎嘅，特別打疫苗。 嗯、 你見到事實上，我諗大家都睇到好多報道都係會估計會有副作用，咁有啲可能亦都要諮詢自己嘅私家醫生。咁、 嗯、 所以最緊要清楚就係個信息要清楚咯。 嗯，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要俾市民知道嚟緊打嘅疫苗嗰只品種係邊只啦。咁咁佢跟住就選擇是否接種咯。 嗯，呢個傾下嚟，因為我哋都經歷咗差唔多一年啦。咁你覺得政府呢個抗疫工作裏邊，如果要俾下分嘅話咧，以十分滿分計，你覺得應該值幾多分？ 我又不嬲都唔就住佢施政比分，但係總體我諗市民係失望、焦慮嘅。 合唔合格啊？合唔合格啊？起碼 咁我諗由市民去講啦。但我覺得市民睇唔到政府一年裏邊咧，係特別係喺最近，我諗令市民比較失望同埋冇辦法接受，就係嗰個延遲送去檢疫中心同埋延遲送院呢件事係長期冇獲得處理，直至到人命出咗事先至係高度重視咯。咁呢啲其實就算我諗作為每一個社區工作者，我哋都不知轉介幾多個案俾政府，要求佢盡快送檢疫中心，盡快送院。其實政府一定知嘅。咁即係呢度我都覺得政府真係係要需要問責。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李慧琼。 好啊，唔该。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民建联嘅主席李慧琼，咁我哋倾紧咧就系政府对抗疫嗰方面咧就个工作会做成点咧咁。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哋接通咗位谭女士咧，想同我哋倾下嘅。谭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系你好。 我就想讲下咧，我咧就12月6日咧就喺外国翻嚟香港嘅，咁样咧就。嗰晚我哋就要去住检疫酒店啦。咁但我班机呢夜晚黑6点到呢，搞到半夜2点呢先去到检疫酒店，足足7个多8个钟头。咁期间呢我哋要排队呢等啊，排队等呢企咗6个多钟头。咁样呢主要喺嗰度做乜嘢呢，就係攞检疫酒店房个 number 啦，同埋攞个检疫令啦，同埋戴个手带啦，同埋呢就吐个心头。 深喉唾液 吓系咁多，咁、整咗7个多8个钟头，半夜2点先系翻到去检疫酒店。第一就咁，第二咧，咁我哋第二朝咧就收到话 O K， 即系冇问题，就可以翻去自己 book 个酒店住啦。咁我哋要做第二次深喉检疫嘅，就系17日做咗。咁咧做咗之后咧，我第二一路等消息等唔到喎，因为我住到20日咧就会离开间酒店噶啦嘛。咁我身边问我啲 friend， 我咁佢仲冇消息嚟，咁即系担心得唔得咧？咁身边啲 friend 话佢冇打嚟咧，你就当 OK 噶啦咁，走得噶啦咁。咁咧我哋有晒 email address， 有晒成咧冇人打电话通知我哋，冇人 email 我哋咁样。 一直到而家都冇系嘛？而家都冇， 到而家都冇， 都冇嘅。 系啦，咁样。 咁我想谭女士，你系打个电话去啊，或者系有冇追查过，而系都冇复你嘅？ 我冇追查过，因为我问过啲 friend， 我啲 friend 话咁佢唔打嚟，你咪当 O K 咯咁样。咁还有咧，我哋入住酒店嗰阵时咧，佢就问我哋，你哋有冇探热针？如果冇咧，要同酒店买支探热针，因为你日日咧要探一热咧，你要有人问你哋咧，你要报告嘅咁。但系我哋住14日咧，净系有2日问过啫，日日都冇人问嘅，我探咗写低冇人问嘅。咁样。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谭女士啊，因为咧就我哋个时间关系咧，我都想听多两位听众嘅。咁啊，大家如果想分享一下咧，就你喺个疫情里边嘅时候咧，有冇遇过啲咩特别嘅问题咧？想同自由方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仲有位系蔡小姐，不如同阿蔡小姐倾下先。蔡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请讲。 系我打嚟咧，因为我啱啱听到新闻话咧，政府而家谂紧可能将个21日如有需要去再延长到28日啦，咁我就喺度谂紧系咪真系有呢个需要咧？因为我认为其实有好多英国翻嚟嘅人咧，佢哋都系迫于无奈要翻嚟啦，因为佢哋要考呢啲嘅，例如法律学生要考 PCL 嘅 conversion 啦，咁有啲人可能即系工作问题或者面试等等啦，咁佢哋翻嚟而家将21日如果去延长去28日，首先咧佢哋就去冇得去考呢啲嘅试啊，或者即系做唔到佢哋要。翻嚟做嘅嘢啦。第二就系其实系咪真有呢个需要？即系我觉得佢应该考虑下我哋嘅情绪同埋。 系蔡小姐，你都系喺外边翻嚟嘅系嘛？ 系啊，我13日抵港咯。 13日咁你而家仲系住紧酒店喎？要 系啊系喺英国翻嚟。 咁你而家要住21日啦，系咪啊？ 系啦系啊。 有冇试要考啊？等等啊，你自己讲紧系咪你嘅处境啊？而家只要考啲试，可能考唔到啦咁。 我就因为知道有这个的风险所以没有报道，但我有很多朋友呢他们是本身1月5号啊1月4号6号就要考这个的 conversion， 即是如果你在香港執業一定要考的试。但因为他们也延长到21号啦 sorry, 21日所以就考不到的啦。即係呢啲試係好緊湊，即係你唔可以話係好容易考到，係一年兩次啦，同埋得三年俾你考啦，所以係好難嘅咯。 係明白，唔該曬你啊，蔡小姐。咁亦都係因為政府而家延長咗呢、這個即係要住喺酒店日子咧，就的確咁對好多人個行程安排啊，包括好多自己要處理嘅事，肯定會有影響噶啦。咁大家如果遇到你自己呢個咁嘅遭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繼續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有听众问萧叔叔翘手翘脚嘅英文点讲？好简单啫，其实翘手咧，我哋咧就系 to fold your arms。OK， 我哋用个 fold 字 ，F O L D。OK， 一个例句，譬如 He's folding his arms， 咁咧就系咧佢翘住手，好似好串咁嘅样。翘脚咧，翘脚我哋唔用 fold 嘅，我哋用 cross 嘅 ，C R O S S to cross one's legs。咁啊，俾个例句大家啦。Uncle Hugh is comfortably seated, folded his arms and crossed his legs like a boss。萧叔叔咧坐得好舒服 ，OK， 双手翘埋。亦都翘埋只脚，咁就咧好似成个老细咁嘅款 ，OK， 就系 folded his arms and crossed his legs。咁啊，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是啊，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關於政府一啲抗疫嘅政策嘅，咁好多人都提出咗唔同嘅意見啦。咁如果你都有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我諗電話機旁邊咧，我哋接通咗另一位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麥美娟嘅。麥美娟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讲紧咧就政府嘅抗疫嘅政策啊，咁我睇到咧就即系据报道咧，你自己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噶，咁啊你哋嗰度都系提出话政府即系希望政府做到一个全民强制检测噶系咪啊？ 系啊。 嗯，咁而家即系政府就似乎都未系落实到噶噃嘛，咁你哋其实喺而家嘅阶段里面再要求会政府点做咧，或者希望佢喺呢个即系抗疫嗰方面咧系集中做边样工作咧？ 其实呢我哋第一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呢政府呢成个抗疫嘅工程呢有目标冇指标嘅。 嗯。 即係目标就係清零个个都系㗎啦。 嗯。 但係点样先至系一个阶段嘅指标可以做得到呢似乎就冇㗎。 嗯。 所以呢我觉得而家譬如好似而家我哋用咗一啲禁夜晚黑嘅堂食啊限聚令啊呢啲嘅措施之后呢其实应该有一个指标就係、是、疫情系咪能够受到控制。 嗯。 如果唔能够受到控制下一步就系咪应该要做一啲扩大一啲群体嘅强制检测、例如全体公务员啦我哋飲食業嘅從業員啦、公共運輸業嘅從業員啦，或者係教職員啦，或者係醫管局嘅醫護人員啦，咁擴大一啲特定群組嘅檢測。若果都未能夠控制咧，咁就要推呢個全民嘅強制檢測，即係應該要有一個指標嘅，亦都等於好似我哋有個安心出行咁。我哋安心出行咧整咗出嚟啦，我就好似回應大家訴求啊，你話要咁就整俾你啦。咁但係整完出嚟，究竟點先為之達到個指標可以有個效用呢新加坡咧，佢哋有一個叫 Trace Together， 佢哋自己又係一個應用嘅程式啦，又嚟做啲流行病學嘅追蹤。佢哋嘅指標就係，如果佢哋嘅人口超過七成都有安裝同埋使用咧，佢哋就可以放寬佢哋嘅防疫嘅措施啦。咁，我哋香港就冇呢啲咯，就好似見步行步，14日一次咁樣。 咁而家做咗出嚟咧，到底做咗幾多？好似一般都冇乜點交代到添啦，係嘛？即係到底而家譬如你頭先講緊嗰個，譬如話強制出行啊，即係出行嗰、那個個方嗰、那個。即係基本上係安心出行，基本上都唔知佢而家有幾多即係市民用緊嘅。咁但係你講緊嘅指標，另一個咧就係頭先我都有傾開咧，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未好快就要注射嘅疫苗啦。咁呢方面嚟講，政府係咪都需要定一個指標出嚟咧？要希望幾多市民會注射 需要的，因为其实呢我们要鼓励市民一起参加这个注射呢才可以达到那个群体免疫力的 效果的。所以其实在社会上同样都要告诉市民听，哦，如果我们有人口的一半打了疫苗了，我哋嘅防疫措施就可以去到边度？如果人口嘅七成可以打咗疫苗，我哋嘅防疫措施就去到边度？咁要话俾市民听咯。咁等市民知道，原来我哋要开始放宽呢个防疫措施嘅话咧，我哋就有一个公，我哋都要有一个责任，就我哋要接种呢个疫苗咯。 嗯，阿孟美娟嗱，你代表工联会啦。咁而家其实好多我谂打工仔或者系啲企业咧，最担心咧就系十一月之后咧冇咗政府嗰个津贴啦、补贴啦。咁而家可能话再做一轮啦，但系似乎都未必可以好帮到嘅。咁嗰个失业率嗰方面，系咪你哋都其实都点睇啊？即系会唔会真系会升，或者升得一个比较显著嘅升幅啊？ 呢个系我哋非常之担心噶。其实我哋由四月开始咧，我哋工联会每个月都做咗一个就业状况嘅调查。其实咧，我哋嘅调查发现咧，有三成几嘅市民咧喺过去一个月系零收入噶。而家咧失业超过半年嘅咧系有七成几嘅市民。咁而且咧，亦都咧嗰个话过去一个月系零收入嗰个家庭咧，本来三成嘅30% 嘅头，而家去到接近四成，即系个个月睇住啲数字咧系恶化嘅。所以我哋点解咁着紧政府要做好嗰个防疫嘅工作？如果个疫情一路都唔去控制到，我哋经济复苏唔到咧，咁我哋市民就真系生活喺水深火热。就算政府话咩抗疫基金未派多钱啊，都未够派。 但系你哋有咩诉求啊？或者呢排会唔会同政府特别倾，即系点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啊？ 第一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好啦。另外就系对于我哋嘅失业嘅工友咧，其实要有一啲支援啦。嗱，正如我哋旧年，其实我由旧年八月开始已经提，就系要有一个失业援助金啦。咁但系一路都唔到，但系正系话政府就系话佢会优化呢个失业综援嘅制度。但系失业综援里边咧有一个条件咧。是很多失业人士都不能够符合的，就是他们呢失业综援是要求以家人做，叫家庭做单位申请，就不可以个人。咁其实我哋提出你不如放宽啦，只係一年啫，就俾啲市民可以放宽一年，可以个人做单位申请啦咁。但係呢一样嘢就政府都俾拿住都唔做啦。咁所以变咗对于我哋好多基层嘅市民，失业咗好耐嘅市民就觉得政府好似你咩都冇帮到我哋手，冇做到嘢咁样。 麦美娟啊，而家已经抗疫咗大概一年几啦，你觉得如果俾分呢，俾政府啊，以十分做满分，你会俾几多分？ 我諗都係四分到嘅， 都唔合格喎。 唔合格噶，即系嗱，嗰、那个四分咧，就系、是、因为我知道佢哋好勤力啦，即系佢哋系做得好辛苦。咁不过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哋知道佢哋好辛苦，佢哋翻工翻得好辛苦。不过而家嘅社会上面有好多人咧系连工都冇得翻。 好啊，唔该晒先啊，麦美娟，我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四宗嘅坏车同埋意外报告，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中线嘅坏车仲未拖走，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旺角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雅色士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沿住公主道咧已经系相当长噶啦，咁但系后些少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跟住卫理苑嘅快线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康庄道近理工大学。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提一提大家咧，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湾香港仔消防局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至今超过1800万人确诊，累计超过320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经常出现变异，最近几个星期在英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可能已经流入美国而未被发现。疾控中心表示，专家正在研究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更容易传播，以及目前得到当局批准的莫德纳以及辉瑞与拜安特研制的疫苗能不能够有效控制变种病毒。拜安特创办人相信疫苗对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株可以起到作用，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六个星期内调整提供新的疫苗。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新冠病毒疫苗注射，他表示今次接种行动是要向国民显示他对疫苗的安全和效用充满信心。总统当选人拜登说，他的政府明年将会提出另一项疫情援助计划， 国会通过的$9,000亿拨款只是第一步。他扬言抗疫之战仍然未过去，最黑暗的日子仍然未出现。不过总统特朗普说对纾困方案感到蒙羞，他并没有直接表明会否决，但是扬言会要求修改方案内容，将发放的纾困金额提高至每对夫妇介乎$2,000至$4,000。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议将处理区议员资格问题，预料会有不少民主派区议员被褫夺资格，亦有可能讨论取消117个区议员选举委员会议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未有回应会议会否讨论区议员资格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重申，今次并没有涉及香港的议程。荃湾区议员岑傲辉估计，北京想扑灭反对派在体制内的声音，相信褫夺区议员资格势在必行。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连绮婷报道。 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处理区议员资格问题，包括列明区议员要宣誓，预料有不少民主派区议员被指未能符合宣誓内容会被褫夺资格，并可能由香港政府委任地区人士出任空缺。亦都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议会讨论取消117个区议员选举委员会议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朝早开会之前没有回应今次会议是否讨论取消香港区议员资格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重申，今次并没有香港相关议程。 这一次呢，议程没有涉及香港的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是说这次会议会有些事开会最后闭幕的时候才讲，没有，我没有讲过这个说话。我只是说呢，如果议程里面有，但是开会的时候未变化公布的，他最后都会开完会之后会公布。 今年参选立法会选举时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荃湾区议员岑傲辉在商台节目说，如果作出有关决定，可能会有过百名区议员被褫夺资格。 体制内怎样完全扑灭反对派的存在和声音呢，好像是他们这一年不断做的事情。所以在区议会一个基本上民主派全部主导或者垄断的情况下，他要去做一个大规模的 DQ 都其实都不是很难预计。 由尖旺区议员陶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选委会当时加入区议会的席位是希望符合广泛代表性，估计可能北京认为区议会被非建制派控制，影响绝对控制权，感到不放心而作出有关决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连绮婷报道。 影星周星驰被前女友于文凤入禀控告违反2002年时的口头承诺，拖欠7000万元投资分佣一案，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颁布书面判词，裁定于文凤败诉。法官裁定于文凤所指的商业协议并不存在，而周星驰提出的投资利润分成极其量是一份馈赠，以他的讨论内容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法官亦裁定周星驰在购入天比高物业的时候已经打算发展12号豪宅自用，所以有关豪宅并非投资，亦都不存在利润。于文凤不是推介天比高物业的中介人，亦都没有促成周星驰在比华利山物业的投资交易。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被内地人员拘捕，早前被移送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受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卢思慧估计，案件应该在明年元旦前后开庭，明年一月有审判的结果，不排除在开庭当日宣判。卢思慧表示，涉嫌偷越边境罪的八名被告很可能面对拘役，即是在拘役所、看守所而非监狱执行，期限会在6个月以下。而两名涉嫌组织偷越边境罪的被告罪成， 估计将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乐观估计所有被告会在春节前全部被遣送回港，但如果在港执行两人的缓刑，要视乎两地能否对这种司法协作达成共识。至于两名未成年被告，卢思慧表示预计听证结束之后，检察院会提出附加条件不起诉，相信他们很快会被送回香港。法国发生涉嫌杀警案，警方接报处理一宗怀疑家暴案的时候，有枪手开枪，三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枪手在附近一条小村庄被人发现死亡，总统马克龙向殉职警员致哀，并慰问死伤者家属。陈景瑶报道。 枪击案发生在法国中部多姆山省，两名警员在星期三凌晨时分到一间屋处理怀疑家暴举报，并尝试救出屋内一名女子。当他们步近间屋的时候，一名男子向他们开枪，一名警员当场死亡，另一名警员大腿中枪受伤。枪手其后在屋外纵火，两名随后增援的警员亦都被枪手射杀，屋入面的女子爬到屋顶。大批特种部队人员和消防员赶到现场，封锁所有前往间屋的道路。间屋烧通顶，地方官员一度说不确定枪手还在屋里面定已经逃走。不过内政部长达尔马宁之后在社交专页说，个男人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在一条小村庄被发现死亡，没有提及死因，亦都没有交代案件进一步详情。达尔马宁话，三名殉职警员分别21、37和45岁，又话执法人员不惜生命保护民众，赞扬他们是英雄。当地传媒就引述警方消息话，个枪手在一架车内被人发现，怀疑他自杀。报道又话，女事主安全获救，正是接受警方问话。当局有涉案48岁枪手的记录，涉及监管儿童的事。法国总统马克龙代表全国向殉职警员致哀，又慰问死伤者家属。香港电台记者陈景瑶报道。 英国的脱欧过渡期月底届满，欧盟谈判代表巴黎耶认为谈判取得进展，但拒绝接受英国最新提出有关捕鱼权的方案。消息透露，欧盟不排除有关英国脱欧过渡期的贸易协议谈判延长至明年，强调欧盟的大门仍然打开，但巴黎耶重申会继续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双方可以达成协议。英方一名高级官员表明，排除将英国脱欧过渡期延长至明年的可能性。郑浩景报道。 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磋商脱欧协议。消息指目前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大部分议题已经初步取得共识或者接近取得共识，但是在出年之后捕鱼权的讨论仍然是最棘手的议题。消息透露，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有报道指英国提出的妥协方案将原本减少欧盟在英国水域的渔获价值六成修订为三成，接近欧盟早前接受减少两成半的条件，但是欧盟一方拒绝。消息人士表示，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向27国代表汇报谈判最新进展，强调捕鱼权仍然是协议谈判的半脚石，英国的最新提议完全不可接受，重申欧盟的最新提议已经是最终提议，如果英国同意就捕鱼权作出妥协，双方可能在圣诞节之前可以达成协议。消息人士亦都表示，除了捕鱼权的百分比之外，在12月31号之后削减捕鱼量过渡期的长短，一旦英国不准欧盟船只进入英国水域捕鱼，所引申的报复方式等都是考虑的重要部分。虽然英国的脱欧过渡期月底届满，但是消息人士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在明年1月1号之后继续谈判。太阳报亦都引述英方人士表示，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的状态。 英歐雙方都希望在聖誕之前完成磋商，但亦都盼望回家過聖誕。英方一名高級大臣排除將脫歐過渡期延長至出年的可能性。愛爾蘭總理馬丁表示，他認為英歐達成協議的機會大於不達成協議，但是認為磋商可能持續到聖誕之後。他透露漁業方面有一系列的問題，不單止是削減捕魚量的百分比，亦都包括過渡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屯門赤鱲角隧道將於星期日早上八點通車，來往屯門南與機場的車程縮短至10分鐘，較現時節省大約20分鐘。車輛在機場和東涌可以直接經新隧道來往新界西北，無需繞道北大嶼山公路和汀九橋。新隧道北面的出入口位於屯門的第40區，駕駛人士可以使用龍富路和龍門路往返屯門各區。新隧道南面的出入口位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駕駛人士可以利用赤鱲角路往返機場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或使用順朗路往返東涌和北大嶼山公路。另外，本月28日起，六條由龍運巴士營辦往來北大嶼山及新界西北路線的巴士會改行新隧道，包括 A33、A33X、A34、E33、E33P 和 NA33。運輸署總運輸主任何君衡表示，屯門赤鱲角隧道開通有助舒緩新界西的交通情況，由於駕駛人士需要時間適應，部分路段在繁忙時間仍然會較多車，運輸署會密切留意交通情況。 青嶼幹線將會在10月27日起，即是今個星期日的00:00起豁免收費，而屯門赤鱲角隧道亦都會在同日的上午8點鐘通車。運輸署正是積極做好最後的準備，我們呼籲使用青嶼幹線的駕駛人士把握未來幾日的時間，在運輸署網頁和香港出行二瀏覽駕駛指南和短片，盡早掌握新隧道開通後的行車路線以及青嶼幹線免收費的臨時交通安排。至於來往屯門和北大嶼山的巴士路線將會在12月28日，即是新隧道開通後幾日實施。巴士乘客請留意張貼在車站的通告和巴士公司的網頁，及早了解巴士路線和車站的改動。 預計都是一條新的隧道開通，其實那個交通流量有沒有估算過話，即是會不會繁忙啊？ 屯門赤鱲角隧道開通之後，其實是完善了新界西的交通網絡，其實是有助舒緩整體的交通情況，但是畢竟是一條新的隧道，我們預計駕駛人士可能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行車路線的改變，部分路段可能是會在繁忙時間仍然都是多車，我們會密切監察交通情況，透過沿途的電子信息顯示屏向駕駛人士提供一些即時的資訊和一些預計的行車時間，好讓駕駛人士選擇翻佢哋適當嘅行車路線。 嗱，可唔可以講下咧？個巴士路線係咪都有啲改動咧？ 係嘅，巴士路線咧係會有改動嘅。咁咧，我哋會有一條新嘅巴士路線啦，同埋五條咧來往屯門同埋北大嶼山嘅巴士路線係需要改動。咁部分嘅巴士路線咧嘅行車方向其實係會反轉咗嘅。咁乘客咧係有需要咧係要過對面馬路嘅巴士站先至係搭啱嗰個方向嘅巴士嘅。咁所以我哋呼籲翻乘客其實係留意翻張貼喺巴士站裡面嘅通告同埋指示牌啦，確定巴士路線嘅目的地啦。咁巴士公司亦都會派啲職員咧喺受影響嘅車站嗰度咧係提供協助。所有巴士路线是27号不会改的，是28号的头班车才开始改。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53宗确诊，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0宗源头不明。另外2宗由英国输入的确诊个案，病毒基因排序与出现在英国的变种病毒吻合。林郑月娥话成功采购2250万剂疫苗，足够全港人口使用。又话行会订立新规例，在使用疫苗方面提供法律框架，引入安全疫苗紧急使用。黎智英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保释候审，现金及人事担保合共1030万元，除了到法庭和警署报到，不得离开住所。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星期四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六点财经，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做好，恒生指数喺全日高位收市，报26,343点，升223点，主板成交1,292亿元。科技指数升近3%，小米连升三日，一度升到32.35元嘅上市新高，收市升超过7%。美团收市升近4%，但是小米和美团的升幅已经贡献恒指点数超过60%的升幅。至于京东健康就连升4日，高见198.5元，创上市新高，收市就升近7%。吉利汽车升超过6%，重磅股友邦升超过2%，汇控和腾讯就变动不大。港铁下个月起在重铁车站支援二维码入闸搭车，但是政府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并不适用。港铁解释主要是涉及复杂的系统结算问题，港铁又说会研究引入其他支付方式，但是信用卡入闸就可能要等到2023年。罗伟浩报道。 港铁的93个重铁车站自下个月23日起提供二维码，即是 QR code 的付费入闸搭车，乘客可以透过港铁或者支付宝香港应用程式提供的二维码出入闸，仍然可以有港铁车费8折优惠，但是政府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就不适用。港铁商务总监杨美珍解释，主要是涉及复杂的系统结算问题，会继续研究，又计划更新入闸机支援不同的流动支付，并且希望最快在2023年支援信用卡给钱。 第一年推出二维码入闸，主要是由 Alipay HK 提供这个服务的，为期一年，一年后就会引入银联、微信支付，其他的供应商可以使用二维码，将来会有一个系统更新，慢慢引入一些新的闸机，到时在所有闸机都装一些扫描器和其他付费的一些阅读器。信用卡方面我们是有整个入闸和售票系统的更新，最快2023我们期望已经可以在新的闸机上安装信用卡的阅读器。 支付宝香港行政总裁陈婉珍强调，结算系统是由八达通运作，只会将车费交易资料交给 Alipay HK，不会涉及乘客的个人资料。他透露旗下的二乘码已经有几十万个用户注册，相信随着应用程式接入港铁系统，注册量将会提升，内地游客乘搭港铁的时候亦都可以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地政总署公布，位于香港山顶文辉道第二、四、六和八号的住宅地以120亿元批出。深水埗海坛街244至256号旧楼进行强拍，由万科香港以底价超过5亿7,600万元投得，地盘面积大约7,495平方尺，现址是一排大约63年楼龄的6层高唐楼。负责拍卖的来方专业服务董事总经理陈志兴预计，今年强拍个案最少会有35宗，至于未来就会维持每年30至40宗。 而家最後去到第35宗嘅，咁離開2021年都剩翻大約7-8日，咁所以估計都係命聽翻35至36呢個位，去到4字嘅機會好低嘅。其實不過就唔代表個市況係有逆轉嘅，嗰、那個過程係需要啲時間，咁所以如果你有35宗，其實我覺得係健康同正常嘅都。 其實今年都有新型肺炎疫情啦，咁總結翻成年咧，發展商喺嗰個收購過程入面度，會唔會都遇到啲困難咧？ 我覺得疫情期間嗰啲小業主比較上容易洽談個出售嘅價錢咧，因為嗰個我哋叫賠償咧，其實係可升可跌，因個樓市嘅升跌。咁所以喺個疫情之下，個樓市大體上係有調整，尤其是舊樓嘅時候咧，嗰啲小業主係比較願意出售佢哋舊嘅物業。一嚟個物業亦都真係舊咧，二嚟佢哋得到嘅賠償亦都可以喺個比較上低水嘅市況。可以在同區買得翻一啲新啲嘅住宅物業。 咁你預計出年個強拍宗數會係咩水平度咧？ 參與啲強拍嘅申請嘅發展商會越嚟越多，同埋好多新進嘅發展商亦都察覺到呢條條例係幫到佢哋喺一啲市區揾到一啲重建嘅機會。咁成個環境係有整體嘅改進，對樓價係有啲正面嘅支持。例如黃大仙，你見到啦，紅磡啦、土瓜灣啦、深水埗啦、長沙灣，咁呢個現實係反映得到，甚至乎你話高尚啲嘅西半山都係有一系列嘅申請，咁所以我哋預計嗰個宗數未來都係會30至40單嘅，每年都會有。 政府宣布撤銷工商鋪雙倍印花稅之後，整體成交額未見明顯上升。有測量師指出，主要係物業價格大跌。银码较细的物业会较受惠。罗伟浩报道。 政府上个月取消实施七年的工商铺双倍印花税，不过整体成交额未有显著改善。根据中原工商铺统计，撤辣至今近一个月，整体工商铺成交额较撤辣之前的一个月跌大约68%。撇除太古城中心一期的成交，总成交额跌大约20%。按类别划分，商铺成交额就有所反弹，较前两个月分别急升35%和47%。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话：，最近商铺成交额急升，主要是物业价格大跌，吸引投资者入市。但是近期尖沙咀等旺区的工商铺租金下调幅度明显，投资者始终着重收益，认为3000万至5000万元银码较细的物业将会较受惠撤辣，但是未必能够刺激投资者大举入市。张乔楚话：，就算撤辣，但系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工商铺嘅价同埋量都可能会继续下跌。 经济状况唔系真系好理想，失业率仍然系有机会再攀升啦，尤其是系明年嘅第一、第二季。你见好多铺其实本身都系急咗嘅，或者系临时租嘅，可能有啲投资者纯粹系因为见到个叫价有好大嘅折让啦。咁但系现实上就系话个租金短期内系唔会咁快翻去2019年前嘅高位嘅，经济继续系下行嘅，大家都会见到嗰啲铺仍然都系未必租得出，租金好唔理想，又或者短期租約，相信会系令到嗰个成交量同埋个额度咧减少。只要个问题系持续，咁都好难刺激到投资者维持住个热度咯。 佢指，就算疫苗面世，可能要2至3年先至能够全面开放经济同埋旅游。预计民生区域的商铺成交会较游客区多，主要是中环和铜锣湾等的游客区欠缺本地消费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43点，升223点，主板成交1,291亿5千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6,338点，成交2,347张，升1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82点，系升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15点，升13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小米集团31.9，升2.25元。美团287元，升10.8元；腾讯控股571元，跌个半；阿里巴巴248.4元，跌4毫；京东健康195元，升12.6元；京东集团333元，升17.8元；比亚迪股份198.4元，升4.7元；吉利汽车23.5元，升4元；建设银行5.54元，跌9仙；海尔自家25.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43，瑞士法郎0.89，加元1.287，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71美元，卖出1,866.38美元。港汇指数101.3，跌0.1。 一名警员在午夜时分到一间屋处理怀疑家暴举报，并尝试救出屋内一名女子，期间一名48岁男子向他们开枪，造成一死一伤。枪手之后在屋内纵火，两名随后增援的警员亦都被枪手射杀。女事主安全获救，正是接受警方问话。报道说，当局有枪手的记录，涉及监管儿童的事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几长噶，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另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雅式士道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康庄公主道近康庄道噶。另外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就喺天马苑，龙翔道东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喺风力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系近隧道口多车。七咸道北去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车龙沿住下角道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海丰园。铜锣湾一带，包括京士顿街、嘉宁街都是比较交通繁忙。告士打道去海旁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大坑道近光明台。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挤塞，龙尾在南昌港铁站。七咸到北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反方向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都是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丽村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挤塞，龙尾丽景。屯门公路深井段多车，龙尾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多车噶，龙尾新田公路近油潭尾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行安邨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林小鲁。 自由風翻嚟咧，就今日又有評論員林小魯喺度噶，打個招呼先嚇。 你好， 係啊。咁啱啱我哋咧今日就遲咗少少咧，就之前咧就特首咧就公開公布咗一個最新嘅防疫安排啊，林小魯。咁咧就我咁相信，可能你有睇啦，或者大家聽眾可能都會有留意到嘅。咁啊特首嘅公布裏邊咧，最主要有幾樣嘢啦嚇，簡單講。咁咧就修訂咗現有嘅規例咧，就延長呢個檢疫時間啊。咁啊授權衞生當局咧可以將外國回港人士檢疫時間咧，就由原本嘅14日咧就至到咧唔超过28日啦，咁亦都有另一个咧就关于疫苗嘅使用咧，就行政会议今日通过咗一个599K 章使用疫苗规例啊，咁就系赋权俾个食卫局长紧急情况之下咧批准疫苗作一个指定嘅用途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就特首都澄清咗话某啲问题啊同疫苗有关嘅，咁第一个就关于责任同赔偿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即系好多人都有兴趣噶啦，就是、到底香港人打疫苗嘅时候有冇得拣咧咁啊，因为澳门就话有得拣啦，咁当时好多人认为有一个反差啊，咁到底香港系点咧？咁另一个咧就话到底疫苗咧就打之后咧系咪就可以就旅游通关咧？咁样可以出行放心去做啦，咁咧咁啊就这几个问题都特首提咗出嚟嘅。咁好啦，咁不如我哋自己倾下先，林小鲁好嘛？咁你听完咗呢、這个即系特首呢个交代之后咧吓，咁啊有啲安排就好技术性嘅啫吓，譬如话即系延长嗰个检疫期啊啲咁，但系有一啲咧就尤其是关系到头先讲咧，关于责任赔偿啊，关于到市民有冇得拣等等嗰啲话题咧，好啦，咁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解答咗你解决咗你即系心中嘅疑问你咧？ 其实嗱，照计疫苗面世喺一个疫情肆虐嘅情况底下咧，应该就大家好开心嘅，应该系一件喜事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出咗嚟嘅时候咧，又即系都唔系净系今日啦，咁、那个气氛咧又好得意嘅，即系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忧虑，系嘛，即系包括有冇得拣啊依类咁嘅话题。但是我自己睇咧，我有两点咧，我自己系真系觉得系需要去认真跟进同埋处理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唔好讲疫苗先，呢样嘢系新嘅吓，打针，但系检测呢样嘢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喺自愿检测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个成效都系好低。 嗯， 咁如果你话喂、哎、我要自愿去打疫苗啊？依、这个成效会有几高呢？如果嘅成效系未达到一个所谓令到有群体免疫力依个门槛嘅时候，其实依个疫苗本身对于去处理嘅疫情有几大嘅帮助咧？咁依个我哋一定要睇翻社会嘅现实，即系我所以点解头先讲咗，我自愿检测已经冇所谓不良反应啊，依啲咁嘅问题咧、最多俾人撩下鼻哥唔舒服嘅啫， 都咁低有一个比率 系嘛？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咧，我哋嘅社会对于无论政府嘅信任程度，或者对于疫情嗰个所谓敏感度唔高又好咩都好啦，嗱，呢个系一个我哋要面对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又系啦，如果我哋讲紧自愿检测做咗咁耐时间，头先我嚟紧嘅时候都听到你去同好多嘉宾去讨论嘅问题啫。在个检测过程里面，好多政府嘅协调上面一啲嘅不足嘅地方。喂，如果我哋再加上要打埋防疫针呢样嘢嘅时候，现有嗰个系统系咪有能力处理得到咧？ 嗯， 如果佢冇能力去处理嘅时候，其实真系更加添乱嘅。咁尤其是几种疫苗，可能嗰、那个。處理嗰、那個方法又唔同嘅喎，咁樣咁如果仲市民再有得揀嘅情況，嗱表面上係好事，但係當人覺得有得揀而去到個實質環境係冇得揀嘅時候咧，又會出 一連串的問題，所以就即係今天很簡短，我亦都唔係聽曬成個記者招待會啦，即係個報導。但係呢啲係我會即時即係我自己有關注的地方。 嗯，係啊，林小露，你提出的幾點裏邊咧，就其中關於話自愿接種咧，到底係咪可以達到某個比例咧？咁呢個咧就我自己都同意，因為我哋其實一路之前咧，即係開始今日節目咧都傾關於呢個方面啦。咁啊，因為世衛已經出咗聲啦，因為佢話要達到係65%至70%咧嘅人接種咗咧，先至有一個群體免疫嘅效應嘅。咁啊，依個數目咧計一計咧，就等於成500万有多噶咯嚇。咁我哋上次你哋都提到咧，嗰个检测咧，自愿检测嗰咧就系政府原本都话有500万人嘅估计啊，咁啊最后出咗条数咧就系170万多啲啦吓，咁啊相距目标都相当大噶。咁啊今次咧就如果真系自愿接种嘅人又唔系好多，咁啊又达唔到嗰、那个即系、就是、未必可以达得到专家所讲个自即系嗰个免疫效，即、就、系、是、群体免疫嘅效用嘅话咧，咁真系打完之后其实又。有咩成效嘅咧？咁嚇，咁依個可能真係需要啲專家再幫我哋解下話嚇。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你頭先都提到咧，就係到底有冇得揀嘅問題咧。咁特首嘅講法就係話咧，就市民係有知情權，可以決定唔接種。但如果市民知道咗邊只疫苗唔打咧，可以就喺其他時段裏面再去打嚇，即係有限度地可以俾你有得揀嚇，就唔係完全話咧，即係你可以自由地去選擇。幾時打或者去邊度咁樣，咁啊都好咗啲嘅，即係最初因為佢最初講嘅時候，大家以為就係你總之打親你就唔講噶啦咁啊，咁依個就咁就講唔通嘅，因為市民嚟講打落去係自己噶嘛，係嘛，咁你冇可能打落去係咩疫苗唔知嘅，咁啊解答咗部分問題，但係咧就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都好多問題要解決噶嘛，咁啊到底個成效係點咧，同埋到底依個可以注射之後咧，政府嘅統籌工作又點做咧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啲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1872311同我哋傾。倾下，同埋咧可以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嘅时候咧，我哋接通咗咧就系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咧，同我哋倾下咧关于呢个即系政府公布咗呢个注射疫苗嘅一啲问题噶。崔俊明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系啊，我哋听讲咗咧，就系啊，崔俊明有听都有睇到特首个记者会系咪？有冇？ 有啊，睇咗少少啦，后半决啦， 后半决好啊。咁佢其实咧就一路都讲咗，即系话而家个初步啊，即系呢个安排啊，或者个工作嘅分工系点样啦。咁嗱，特首里边咧特别讲咗有三种嘅疫苗嘅吓，咁佢都有略为介绍下咧，即系到底系嗰、那个即系原理系点样啦吓。虽然好简单嘅，咁啊，你啊作为呢方面应该系专家啦，咁你可唔可以都同佢讲下，而家呢三种疫苗咧，如果嚟到香港嘅话咧？市民應該即係點去認識多少少咧？資訊方面我哋夠唔夠咧？而家或者你自己從一個專業人士角度講，呢三種疫苗嘅效能啊，或者你俾市民嘅意見啊，會係點樣俾啲咩意見出嚟咧？ 係就嗱，其實我哋學會都開過個記者招待會，都介紹三種疫苗個技術嘅。咁但係當然啦，政府應該帶頭做多啲教育啊，同埋提供一啲多啲資訊嘅。 嗯。 咁三種疫苗咧，其實最簡單嗰只咧就似我哋流感嗰只咧，就科興嗰只啦，就叫滅活疫苗。 嗯。 簡單嚟講就殺死啲病毒啊，然後打入身體等身體產生抗體啦。 嗯。 第二隻咧就係、是、最早打個喺外國最早打嗰只啦，就係、是、呢個復星。BioNTech 啊，嗰、那個就叫 mRNA 疫苗，咁、就係啲基因技術啦，然後就令到個身體即係打入人體之後咧，令到身體產生抗體。最後一隻咧就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嗰只啦，嗰、 嗯、 只就叫病毒載體啊，病毒載體都係新嘅嚇，咁、啊、但係佢都係用一啲 DNA 嘅技術將嗰啲DNA 打入人體，然後產生一啲抗體嘅。嗱、 嗯 啊，市民點揀咧？其實當然啦，最成熟。或者呢個醫藥界最清楚嗰個技術咧，就係滅活疫苗，即係科興嗰只。 嗯， 嗱呢個就簡單。 可唔可以講叫傳統啲啊？呢一隻算唔算叫做 傳統啲？ 傳統啲啊！ 即係流感疫苗，我諗下，我哋打咗咁耐，其實個技術都係滅活啫嘛嚇。 嗯， 咁但係佢個好處咧，就係咩咧？好處就係佢係簡單，但技術就研製又係好成熟噶啦。嘅唔好處咧，就係你要繁殖大量嘅病毒啊。咁以往流感疫苗係用雞蛋。呢、這個咧係用猩猩腎臟細胞，所以唔使怕冇雞蛋啦。 嗯， 係啊， 係。咁第一繁殖即係話都係按照即係你而家聽人話要睇聽專家啲數據等等啦。咁呢三隻嚟講，而家嘅數據即係顯示咧個測試等等咧，就都應該係符合曬標準㗎啦，係嘛？ 嗱，睇翻咧，其實啲數據咧，好多人都話哇唔夠數據又好，有啲話夠數據。嗱，記住咧，呢三隻疫苗嘅第三期臨床研究咧。 完全完成咧，就係講緊2021年嘅8月或者9月嘅。 嗯， 啊，三隻都係啊，記住。咁，但係有一隻有啲咧，就譬如復星啊、BioNTech 咧，就係初步嘅數據，係啦，初步，無論係安全性、有效性。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嗰隻咧，啊，嗰隻就係中期嘅數據。 嗯， 啊，科興嗰隻咧，就係話技術最成熟、最簡單嗰啲咧。就係、是、會應該係呢幾一兩日就會出一啲數據㗎啦。咁，就據我所知呢，其實三隻嗰個安全性啊、有效性呢，其實就差唔多㗎啫。即係咩叫差唔多呢？安全性佢常見嘅副作用呢，似流感針接種嘅副作用。 嗯， 啊，有效性呢，啊，記住喎，好得意喎，有啲係 95%， 有啲係 94%， 係咪？ 嗯， 啊，有啲呢就係話70-90%。嗱，啊，記住一樣嘢呢，唔可以直接比較嘅。我哋知道，因為我哋都係做臨床研究嘅。知道咧就唔可以直接比較，但系你只能夠睇到咧佢嗰個反應啊，或者製造抗體嘅能力係高啲啊，只能咁講嘅嚇。咁，當然啦，你買嗰或者接種嗰陣時候，你睇下邊啲係可以高啲咯，但係就唔代表95一定係好過94嘅咁嘅嚇嗰個有效率係啦。 想請教一樣嘢咧，就係，依三隻疫苗咧喺儲存同埋運送嗰方面嘅要求咧有咩差異？如果即係，在储存运送的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啊，这三种疫苗呢最重要呢是一定要有药用的雪柜储存的。复星那隻啊和阿斯利康牛津大学那隻就28度，普通的雪柜都的温度啦，但我们是要求一定是药用的雪柜，就不是家庭式的雪柜的。最考功夫或者我最有挑戰性咧，一定係呢個復星再BioNTech 嗰只，因為佢係負70度。嗱，負七十度咧並唔代表嗰啲醫院啊診所要買呢啲負70度嘅雪櫃，係，嗰個分銷商咧係要喺個貨倉度要有負70度。如果用嗰陣時咧，然後先至解凍去到28度咧，好似平時其他疫苗咁28度俾人用就得噶啦。所以香港其實係有呢個能力同埋有呢個配套咧。可以用呢個負70度嘅疫苗嘅， 即係喺你嘅專業角度咧，你係唔擔心喺香港現有嘅配套方面咧，即係會出現呢，這個即係用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嘅時候咧，會出現高啲嘅風險㗎嘛？ 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嗱，當然啦，英美加都用緊嘅，佢哋都有負70度嘅雪櫃。同樣地，香港咧其實都已經有即係買緊一啲負70度，係分銷商，唔係政府，因為分銷商係負責儲存。啊，幾時先係政府負責呢？就係，降咗温之後要28度，佢一定要有28度嘅藥用雪櫃。咁呢個喺醫院啊、診所都有噶啦。 嗯，而家你又講緊咧，崔俊明啊，即係嗰啲疫苗咧，即係以往咧，大家知啦，開發嘅時間其實即係都需要好長嘅。咁今次裏邊咧，就可能係因為應急啦，或者即係要應付一個咁大嘅疫情啦，就其實大大縮短咗噶。正如你頭先都提過嗰啲數字咧，即係有啲可能係覺得要到明年，即係可能下半年到先得嘅。咁咁提早咗攞出嚟打咧，即系一般人都仲系真系有啲戒心嘅，即系到底嗰个测试系咪真系足够咧？或者你系咪应该睇得好清楚嗰个后遗症啊，或者嗰个对人体嗰个影响咧？咁咁，因为我又睇翻有啲数字咧，即系全世界而家咧都讲紧，即系都做下民意调查噶嘛。普遍嚟讲咧，即系唔香港就好似未有啊，反而系普遍嚟讲都唔系高，即系啲人都好有保留嘅，即系大概咧个数字应该显示就大概都唔过一半到嘅。咁系咪显示到而家？即使我哋譬如話有你專家幫我哋打啲強心針啦嚇，即係覺得咩啦？但係可能一般人嚟講印象都係仲係比較擔心啦，因為咁短時間內就開發到出嚟就要打啦咁。 係嗱，呢個我呢個可以理解嘅，即係調翻轉我市民，我都係市民啫，啊，我都會話得唔得㗎？因為平均啊，發明一隻疫苗起碼10年嘅時間啦，平均。 哦，十年添嘛？ 係啊，十年。咁而家一年都唔使咧，已經有疫苗。咁但係咧，要記住一樣嘢喎，有兩個因素點解會咁快咧？嗱，第一就係而家啲科技發達，真係因為而家有兩頭先講過啦，有啲叫 mRNA 啊，基因技術啦去做嘅，有啲係用 DNA 啊，會快咗好多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你會發覺咧，全世界都嗰啲政府咧都擺錢落去呢啲研究。嗱，以往10年咧。是政府不會擺咁多錢嘅嚇，好少好少嘅。同埋第三樣嘢咧，就係啲政府監管機構咧就加快審批，所以其實香港都一樣嘅。佢咧佢就唔係俾佢註冊，佢叫做緊急使用權啊嘛，同美國啊、英國、加拿大一模一樣。嗱，咩意思咧？就係話緊急使用啫。但係如果真正俾你註冊咧，我哋要求你多啲數據嘅。 所以点解咧？药厂就系话完成第三期之后咧，佢都有讲过话，我哋要继续睇翻两年啊，睇下佢啲安全性系咪真系，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嗰啲抗体啊，系咪维持得耐啊？咁呢啲都要睇翻咯。 嗯， 咁其实要平衡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好似以往啲传统嘅要注册啊，有晒呢啲数据啊，哇！我谂你冇两三年都冇呢啲针打。咁、 嗯、 但系你知啦，我哋唔可以容许即系因为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多咗。有好多人有死亡啊，咁呢个系个社会要付出咯，所以一定要平衡啊呢、這个。 同埋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打一针咧就未有效嘅，要打两针，甚至有一啲咧两针都未有效，要再补多一针，系咪有咁嘅情况嘅咧？ 嗱，一般疫苗因为始终系第一只全世界第一只叫新冠肺炎疫苗啦，啊，咁个人体嘅免疫系统都未认识呢啲病毒嘅，咁所以第一针咧就俾佢记得个病毒啊，嗰、那个 S 蛋白系点样嘅、嗯？第二针咧就当时第一针咧就个抗体唔多嘅，第二针咧就去认到佢啦，就然后去令到佢咧刺激佢咧身体制造更多嘅抗体，所以点解要打第二针？所谓我哋叫加强剂嘅。 但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咧，嗱，即系好多人依家其实就系担心喂得唔得噶？而打第一针嘅时候就可能已经有副作用噶啦嘛。 系，冇错。 咁如果打完第一针，好多人就话惊咯，唉死啦，我都出现好多副作用，我唔打第二针啦。 嗯、 啊，咁会唔会出现一个即系前功尽废嘅情况咧？ 嗱、啊，要睇翻佢个副作用系咩啦。嗱，所有嗱，我想话俾市民听咧，所有旧药好、新药好咧，都有副作用嘅。 嗯。 啊，咁就唯一新药要注意系咩咧？有冇啲严重啊，或者罕有嘅我哋叫做不良反应。嗱、啊，副作用嘅意思咧，我哋已知咧就叫做副作用。 嗯。 唔知嗰啲咧，我哋叫做不良反应。啊，例如边啲咧？譬如。嚴重嘅過敏反應啊，唔知噶嘛嚇，係各因人而異噶嘛。嗱、嗯，所以其實有得意㗎，而家咪有個保障基金嘅。 嗯， 就係、是、你會問，咦？如果我真係有嚴重過敏反應，令到我啲皮膚有啲嚴重嘅反應啊，或者甚至死亡啊嚇，咁、啊、會唔會有得賠咧嚇？咁、啊、其實佢真係同疫苗有關。 嗯， 不過嚴重過敏反應咧係。真係個人個基因影響嘅嚇，喺外國咧咩叫嚴要賠嗰啲個案咧，就係話佢真係令到你永久傷殘， 嗯、 或者要住院啊，住喺深切治療部好耐啊、 嗯， 甚至死亡啊呢啲係。咁但係嚴重過敏反應咧，要因人即係要睇啦，究竟嗰個保障基金包唔包啦？因為呢個係唔係個個人有嘅，係譬如舉例，譬如你會食咗雞蛋會有過敏反應。你會唔會追究嗰個雞蛋商咧？即係咁解啫。 嗯，係啊，崔俊明啊，我哋都睇到有啲報道講咧，即係開始外國，譬如美國、英國咧開始接種咗先啦，好早。咁啊，有啲反應即係嘅個案咧，即係都幾得人驚咁樣嘅，好似講到嚇。咁啊，其實嗰啲係點樣嘅咧？即係真係同今次呢個疫苗係相關性幾大，同埋即係嗰啲係屬於嚴重嘅咧，同埋即係對未來接種裏邊其實啲人嘅心理都幾大影響喎。咁你點樣解釋呢啲現象咧？又 係啦。其實睇一翻啲個案啦，譬如話美國啊，有啲打對一啲叫副成分啊 ，PEG 啲副成分啊，有過敏反應啊。嗱，其實過敏反應係比較容易啲解釋嘅，因為有啲人真係對某啲成分係有過敏嘅，係、 嗯、 冇得預測嘅，就係、是、甚至乎醫生每一望你就知道你對咩反應。過敏反應啦，嚇頭先講啦，因人而異啦、 嗯。 另外就係有啲面癱啦，咁最後都發覺佢同嗰啲疫苗係無關啦、 嗯。 有啲打完之後暈低啦，嗱好得意㗎，我哋都有啲個案打完流感針咧，有啲人會暈低嘅。咁、 嗯、 原因就可能又對打針有啲緊張啊，或者有啲即係唔適應啊，都會暈低嘅，即係突然間可能心跳加速啊咁之類。 嗯、 啊咁所以點解建議就話你打完針之後最好係？十五分鐘啦，留喺診所就是、觀察第一有冇過敏啦、 啊嗯、 第二就係睇下你係咪即係適應咗先至可以行出去，即、就、係、是、離開啦咁咯。但係記住、嗯，市民要記住咧，打完針之後過敏反應，就算好輕微都好啦嚇，少、 嗯、 少。咦？點解個針口紅紅地啊？雖然啊，呢啲我哋已知嘅。但是都要小心都要话俾医生听咯，因为惊住佢发展为严重嘅过敏反应。 嗯，即系一定要好留意咯，打完针之后个反应。 冇错，即系譬如我哋咩叫留意咩咧，就系红啦、啊，出就譬如肿啦、啊、吓，同埋痕痒啦、皮肤啦、啊，嗱呢啲就好真系要小心啦。呢啲真系，因为我哋唔知嘅。嗱、 嗯， 其实大部分啦，大部分都系轻微嘅，因为呢啲譬如针口痛啊、红啊嗰啲咁。但系如果真系严重咧，起上嚟咧，呢啲就有生命危险嘅吓。 嗯，阿张俊明又想问下你咧，即系其实到而家为止咧，即系个公众教育啊，即系关于几种疫苗啊，譬如话头先我都倾过，譬如啲反应应该点样考虑啊，各样嘢咧，其实足唔足够啊？你觉得而家嚟讲？ 其實要盡快開始啦，因為你都知道疫苗即係年尾或者出年嘅年頭都出現，咁所以咧好多疫苗嘅信息啊，同埋有啲譬如有啲唔啱嘅信息咧，應該要同佢哋鬥快嘅，即係我哋學會咧都建議政府咧，即係成立一個網址啦，嚇，即係而家網都好快，用啲市民容易上去睇。譬如话，我记得传媒有讲过系咪白老鼠，你咪讲下白老鼠点定义啊？同埋咧， 即系多啲解释啊！ 冇错啦，白老鼠咧，其实佢定义就话一定系攞嚟试验嗰类先叫做白老鼠嘅。市民而家唔系我嚟试验啊，而家我哋接受疫苗预防啊嘛，所以呢个唔系白老鼠。同埋好多人打，其实好多人都讲咗。我哋前面好多英美嗰啲人打緊㗎喇，其實我哋都唔係白老鼠。 係呀係呀。 同埋有個網有啲藥物嘅資訊啦，同埋唔好睇少啲資訊啦。好多人呢以為喂呢啲係專家先識，或者淨係啲醫護人員先識。唔好低估市民。市民呢其實你俾佢囉。係咩責任令到佢明呢，就係政府啊，我哋做藥劑師嘅責任。係難明嘅，要講到佢明囉，呢就係我哋嘅責任啦。 嗯，好啊，咁唔該曬先啦，崔俊明。啱同我哋傾咧，就係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啊。咁啱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公布咗呢個注射疫苗啦。咁到底能唔能解決到市民嘅疑難咧？咁樣嚇，咁大家繼續關注個話題先啦。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咧，翻嚟仲有自由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成功向三间药厂购买共2250万剂疫苗，三种疫苗都需要接种者打两针，而2250万剂嘅数量足够全港人口使用。为审慎起见，当局会继续找第四种疫苗，希望购买750万剂。林郑月娥说，行政会议就疫苗在香港使用订立新规例，即日起生效，为期12个月，去到明年12月23日，赋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可根据一款新冠疫苗的客观数据等，以批准有關疫苗在香港緊急情況下作指明用途，即是用於政府推行的疫苗接種計劃。他又說，接種規模龐大，當局設有專責工作小組，分別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主持，陳肇始負責醫學相關工作，聂德权負責統籌計劃執行工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最快下月到香港，政府成立专责工作小组负责统筹疫苗接种工作。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疫苗要注射两针才有效，他强调疫苗并非百分百提供保护，但即使受感染都可以减低严重程度并发症和死亡风险。他又说，优先接种群组包括60岁以上人士、长期病患、医护人员、院舍工作人员。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0宗源头不明。另外2名由英国返港后确诊的学生，经卫生防护中心的公共化验所进一步检验病毒后，发现2人的病毒基因排序同出现在英国的变种病毒吻合。其中一名14岁男学生在今个月7日乘搭 CX252 航班来港，当时同3名同学一起回香港。另一名17岁男学生在今个月13日乘搭 VS206 来港，治疗后已经痊愈。平田村、平城楼到而家有8宗确诊个案，涉及5个单位，另外有多宗初步阳性，当局将会对大厦发出强制检测令。屯門醫院一名新型肺炎確診病人離世，疫情到現在本港累計133名確診病人死亡。77歲男子有長期病患，是東華三院何玉清翠柳兒庭院友，屬於歌舞群組個案。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到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园。就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意外，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夏威夷豪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另外，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入口一带交通大繁忙嘅，因为有啲特别嘅管制措施，龙尾去到近海丽村。汀九桥去屯门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接近金竹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瑞文，你睇下几大粒珍珠？ 西杰，你送俾我唔怕人误会嘅咩？ 我想要帮下眼咧，其实我系送俾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哼，我唔睬你啊！瑞文，你唔好嬲住先啦，等我阿卡带你去珍珠养殖场了解香港嘅珍珠养殖，同埋近年嘅气候暖化对珍珠养殖又有几大嘅影响呢？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林小鲁。 自由風翻嚟，啱我傾緊嘅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澄清咗咧，市民咧就可以透過呢個選擇嘅嚇，有機會選擇嘅，即係注射疫苗嘅時候。咁同埋咧，政府都宣布咗一系列嘅最新嘅防疫嘅安排啦。咁咁啱我哋頭先就請咗就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嗰啲疫苗嘅問題啦，一啲好專業嘅。咁但係中間裏邊咧，今日嘅宣布都有少少政治嘅角度啊。林小露想同你傾下呢個啫嚇。咁政府咧就話要成立，因為成個工程啊。大啊嘛，即係你咁多市民要接種啊等等，咁佢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嘅，咁委員會裏邊咧就係專責工作小組啊，講緊嘅咧就係有兩位局長主持，一個咧食衞局局長，咁呢個好明白啦嚇，大家即係負責做統籌呢個防疫啊等等，咁但係另一位咧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喎，咁佢就話呢個係要負責叫統籌工作，咁向特首直接匯報咁樣，咁由政治角度我想分析一下啫，林小璐，咁你都幫政府做過啲委員會啦，咁點解會加埋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女咧嚇，即係可以達到啲咩目的？或者想要佢做啲乜到底？ 即系其实对于起码我叫做对住政府咁多年嘅一啲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啲奇怪嘅，因为一般如果要系跨局嘅统筹或者跨部门统筹咧，就如果你话牵涉到所谓即系财政嗰方面系嘛，用钱咁啊财爷啦。如果牽涉到其他嘅範疇咧，好多時咧就應該係政務司司長，就出嚟統籌。 統籌啊， 係咯。咁你統籌，尤其是你唔係講緊公務員啊嘛，你講緊問責公員問責官員嘅局嚟嘅咁樣。咁點解會出到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嚟統籌咧？咁其實上一次講酒店嗰啲免即係檢疫酒店嘅安排咧，已經係。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走出嚟統籌，咁依個係即係從外界嘅觀感嚟講咧，起碼有個問號先啦，唔好講話質疑啦咁樣嚇。咁個問號會出現兩個問題嘅，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政務司司長 去邊度咧？ 係啦，係咪個功能有損咧？咁樣又話有啲其他更加重要嘅任務要處理咧？如果唔係嘅情況底下，就係日後其實係咪開咗一個新嘅局面？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一個咁嘅新嘅角色喺度咧，咁樣咁依個就係即係純粹從即係政治花邊新聞嘅角度嚟講，可能好有趣，但係從一個即係政府運作嘅角度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係有值得。即係需要商榷嘅地方。 因為我諗呢啲官員嘅任命咧，當然有特首自己嘅喜好啦嚇。即係譬如你信邊個局長多啲，或者依靠邊個多啲咁。咁呢個係佢自己嘅範圍啦。咁但係喺個公眾嘅關心咧，就到底而家呢件事裏邊咧，我哋有啲咩排序啊？即係到底應該做啲咩嘢先咧？咁咁啊，委任呢兩位負責嗰個協調統籌當然重要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頭先同一位即係醫生都傾開啦，即係雖然依個醫藥劑師學會會長傾開咧，其實公眾教育。我覺得喺呢個階段都好緊要，即係等多啲市民係咪應該等佢知道下到底疫苗係有啲咩嘢嘅咧？譬如三種裏面其實係各自有咩功能咧？佢嘅製作過程或者個特點會有啲咩嘢咧？咁同埋甚至就係外面而家打咗咁多經驗翻咗嚟，其實對市民嚟講咧，對佢未來選擇嘅時候，其實佢可以係咪多啲資訊，等佢選擇嘅時候有一個比較基礎去做咧？咁呢啲方面其實都緊要。咁呢啲方面係咪一定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去做就最好咧？咁？系嘛？我谂呢啲就系我谂我哋大家嘅疑问之一啦。 依点系啦，亦都实际嚟讲，成个即系社会政治生态依家有好大变动咧。即系政府有个责任，当然系去公告或者提供多啲嘅资讯啦。但系现实环境嚟讲，喺一个网络世界里面咧，即系唔系净系讲香港，全世界都系。民間咧會好快會出咗好多奇形怪狀嘅資訊，咁即係政府依家我哋係咪能夠有效可以即刻回應到，盡快回應到呢啲資訊，尤其是有不實嘅情況底下咧，因為真係可能會產生即係好多恐慌，唔好講話即係個人打唔打呢個疫苗嘅問題，咁呢啲咧就即係究竟依家譬如創科啊各方面嚟講，扮演啲咩角色咧？咁樣，咁我自己期望啦，即係無論邊個統籌都好啦，係真係需要加強嗰個統籌協調。即係正如之前講，檢測相對嚟講已經係冇任何嘅所謂創傷性嘅嘢，冇副作用嘅嘢，大家都咁有保留嘅時候，而家再加上打疫苗，尤其是打疫苗咧，需要嘅時間係長好多嘅，比起檢測嚟講。咁如果政府仲係好似以往咁樣喺個協調能力裏邊，爭取唔到市民嘅信心嘅話咧，你推落去咧係會相當困難。 是啊，好啊，咁啊，关于件事件里边咧，我哋会继续关注噶。咁啊，林小龙，我哋不如就转一个话题啦吓。咁啊，想讲紧咧就系关于南华早报咧就一个特别嘅报道啦，就话咧就因为而家咧就人大常委会北京开紧会啦，咁咧就有一啲嘅报道讲紧咧就系话咧就北京咧似乎系有意咧想取消啊，因为选委会里边咧嘅区议会嘅议席啊，咁咧就呢个议席咧讲紧117个噶，咁而选委会里边咧就系主要功能就选出呢个行政长官啦。咁啊，成个选举委员会咧就1200人。咁如果系话取消咗呢个区议会嘅117席咧，咁个比例都达到接近有一成噶啦。咁啊，呢个咁嘅说法里边咧，就当然个背景就因为今次嘅刚刚过去咗个区议会选举咧，就差唔多民主派系大胜啦吓，咁就影响到个议席，都影响到呢个选委会嘅构成嘅。咁啊，呢件事里边咧就都影响好大。咁但系咧就喺北京开人大常委会嘅谭耀宗咧就话咧就至今为止咧。佢都冇话收过任何即系关于讨论香港嘅议题咁。咁啊，除咗呢个讲法之外咧，亦都有另一个媒体嘅报道咧，就系话咧，就可能人大常委咧就会通过一啲嘅框架咧，就系可以 DQ 啊。一啲區議員咧，即係如果你到嚟宣誓嘅時候有問題咁樣，咁啊個目的咧，亦都當然咧，就係想排拒咗一啲咧，即係啲我哋叫做即係可能係獨派或者本土派等等嘅議員啦嚇。咁呢兩個消息咧，都其實引起好大關注咁。不過但係現在為止咧，都只係講嘅啫，一個傳言嘅啫。咁啊喺北京裏邊咧，暫時冇睇到任何有跡象係討論呢樣嘢啦。咁啊，亦都頭先講咧，譚耀宗喺上面開會咧，就話議程而家係冇嘅。咁啊，林小露你自己嘅判斷嚟講，你覺得呢啲咁嘅做法或者傳聞有幾多？可能是真实的，有时是放风 呢。 我自己觉得 DQ 这件事呢，那个出现的可能性呢就一定相对高，因为本身那条政治红线 已经在这里 了，已经在这里，亦都一直讲公职人员需要宣誓样。虽然呢就如果根据现有的区议会的选举条例呢就得意的，就是如果你是所谓当然的，咁你就需要填份表格，你就需要宣誓咁。但如果你係民選嘅話咧，就暫時未需要嘅。只不過就係之前咧就有自由係自愿性去提交份表格咁。咁你呢樣嘢要統一處理嘅話咧，我自己就完全唔差異嘅。但如果你話喺個成個選委會，甚至有傳聞話連立法會裡面嘅一啲嘅相關區議會嘅議席咧，都要取消埋佢啦。依個就一定係大改動嚟。咁依個大改動，我話就算係人大討論咗都好啦。我自己睇唔到咧，唔修改或者修訂相關嘅選舉條例裡面嘅一啲嘅章節咧，係可以成事。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中間仲有一個過程喺度嚇。咁但係依個傳聞究竟有幾真？咁啊，暫時。在北京的谭耀宗就说正式文件未有啦，但会不会在即所谓的一个即随时突然间杀出来，这个也不是说未试过啊。 是啊，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关于咧，就系好多报道啊，讲紧关于北京开会嘅人大常委里边咧，可能系会对呢个区议会啊、喺选委会啊，同埋咧佢哋要宣誓等等啲问题里边咧，就系做一啲决议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分析完之后咧，就不如请一请民主党主席啦，罗建熙咧，就加入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啦，好嘛？啊，罗建熙， 大家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听讲紧咧，就有个报道讲紧咧，就系人大常委里边咧，可能就要列明啊，呢个区议员咧需要宣誓嘅。咁啊，就民主党里边都几多区议员下噶，系嘛？即系你哋 88个。 咁啊，你哋点睇呢个消息啊？ 当然啦，我其实你问我嘅话，我会觉得民选议员去宣誓呢样嘢咧，其实有少少系多此一举嘅，因为其实我哋喺参选嘅时间咧。雖然我哋唔係一份額外嘅表格，但我哋嗰個提名表裏面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聲明咧，就係我哋係會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基本法咁樣嘅。咁其實所以你再去搞宣誓，咁當然咁佢而家要政治正確咁要搞，咁當然要佢咪做啦。咁但係我對我嚟講就係其實即多此一舉。咁但係你話要宣嘅，咁我既然之前都有簽過份嘢，咁我又唔會介意再多次講多次嘅，係啊。 即係你覺得意思即係如果要做嘅話咧，你哋覺得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要佢即係而家佢嗰個目標其實就係去減少民主派喺區議會裏面或者喺所有嘅體制裏面嘅影響嘛。咁、所以我自己嗰個態度就係、咁如果嗰份嘢同我原本已經簽過嘅嘢其實冇分別嘅啦，咁我咪簽埋俾佢囉，即係我都係少一個藉口去俾佢去打壓你咁解嘅啫。 但羅建軒之前嗰份嘢就即係以我記憶呢就唔係個提名表格嘅一部分嚟噶嘛，係自愿性噶嘛。如果嚟緊嘅係一個強制性嘅要你宣誓，嗰、那個法律責任完全唔同噶，即係會唔會有咁嘅憂慮咧？ 我印象中嗰份嘢咧，係應該係喺個提名表格裏邊嘅一部分嚟嘅，即係佢係即係你一定係要簽咗嗰一句嘢。咁但係當然嗰句嘢係唔係一個好特登 highlight 出嚟咁樣啦，佢反而 highlight 咗嘅就係嗰份確認書啦。其实嗰份确认书就唔系一个好即系唔系一个 compulsory 一定要签嘅嘢嚟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嗰个状态就系、其实嗰、个提名表格又好或者你要宣誓又好，其实我相信对于民主党嚟讲咁一向都签开，亦都一向都唔系好有争议呢啲咁嘅问题。即系你叫我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咁我觉得我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啊，我对香港嘅市民啊等等，咁我都系非常之效忠嘅，系咪？咁我对于基本法，我想佢做翻基本法啲嘢添，系咪？佢而家唔跟基本法做嘢添，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就唔系一个问题嘅，系啊。 罗建兴啊，但系你讲即系对你就未必有一个问题啦。咁你而家系民主党主席啦，咁但系你嘅其他嗰八十几个区议员啊，同埋民主党内部啊，呢样嘢有共识未嘅咧？即系呢个接受啦，譬如话头先我想讲埋就系话，如果佢嗰个版本唔一定净系而家嗰个即系附件咁样嘅啫，系个加辣版嘅，而且又要头先讲咧就系要强制嘅。咁啊，点睇咧？即系呢样嘢政治后果，同埋你能唔能够代表到民主党其他成员都得咁样咧？ 其实我觉得总体而言咧，我头先即系如果佢系原本嗰个 version 嗰啲嘢嘅话咧。我相信黨裏面就唔會話好大爭議嘅，即係當然我相信亦都有啲議員可能佢哋有啲唔同嘅想法啦。但係我自己一路同啲議員傾偈啊嗰啲咧，我自己感覺就大家唔會有好大抗拒去有一份新嘢要去再簽啦。但係當如果嗰份嘢可能佢有好多其他新嘢加入去，咁嗱，因為大家都唔知係咩嚟嘅，咁所以就真係到時候可能要睇咗佢嗰份係咩嘅宣誓，咁我哋先至可以再簽。但係總體我自己會覺得，而家我哋見到例如啲公務員啊，或者啲局長、副局長佢哋去做嗰個宣誓，其實就同我哋喺之前個聲明簽嗰份其實都係一樣嗰啲嘢嚟嘅啫。咁我估計，如果佢唔係特別再去改嗰個區議員嘅宣誓嘅內容嘅話，咁我相信係我哋裏面就唔會有好大爭議。 即系简单讲，即系如果你按照而家已经公开咗嘅公务员嗰个宣誓啊，局长、副局长版本，咁以嗰个版本为准咧，就你哋会接受嘅。 系，因为嗰个其实同我哋之前签嗰份声明都一样。 咁你呢个需唔需要喺党内讨论噶呢件事？即系你或者会唔会需要即系就 我哋当然都会再倾嘅，系啊，都要再倾嘅，因为都。可以话我一个人说了算啊，一样嘅，咁就其他人都一齐签啦，咁样就一定唔可以系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会估计，即系我自己评估党里边嗰个嘅情况，就系大家唔会有好大争议咯，对于呢样嘢。 但系你会唔会估计，即系如果呢样嘢一实行嘅时候，对于不少现有区议员，佢能唔能够继续保持佢原有嘅职位？是会有一个影响喺度咧。如果真系有嗰个影响嘅话，你哋党会唔会有一个讨论，就系点样去应对即系呢种情况出现咧？ 我觉得咧，而家嗰个状态就系你签咧，其实即系你谂下，连公务员唔签嗰份宣誓，佢都话可以炒你。咁你唔签嗰份嘢，即系其实就基本上邀请佢 DQ 你咁样嘅。我系咁样理解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狀態就係、我哋既然係覺得嗰樣嘢對同我哋自己所相信嘅又唔係好大差異，咁我覺得就照做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有一天咁佢都係仍然係要 DQ， 或者甚至佢可能係用嚟 DQ 其他議員，即係佢又繼續做啲議員心裏面嗰條蟲，又覺得佢唔真誠，又覺得佢 唔夠愛香港，唔夠愛中國咁樣之類嗰啲嘢。咁一定會有一啲嘅情況，就係有啲人會被 DQ 嘅。咁而家啲傳聞就講到好大啦，即係100個人會被 DQ 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一定係好唔理想，而大家要去諗辦法去應對咯。嗰個應對嘅方法，我自己其實係會覺得而家嗰個抗爭喺成個香港呢一個 struggle 裏面，我覺得我哋係處於一個非常之黑暗，亦都會係一個好漫長嘅黑暗嘅。所以任何有助於未來我哋係抵抗呢一種黑暗，去鞏固我哋自己嘅能量，鞏固我哋自己實力嘅方法，我都會去考慮。 咁喺呢個成個即係有啲報道裏面呢，就講返今次嗰個人大常委，亦都有另一個報道呢，就係講呢，就話可能係取消咗嗰117席即係選委會裏面嘅區議會議席嘅。呢個問題你有冇傾過，或者你哋點睇呢個咁樣嘅可能性？ 我哋就冇乜點樣傾過嘅，但係我諗整體個分析就係、即係其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一啲笑話咧，咁就係話中國其中一個選舉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選舉之前就已經知道個結果噶啦嘛。咁所以即係而家我相信就係對於中國嚟講，或者對於中央政府嚟講，就係而家個結果就唔夠 confirm 啦，唔夠清晰啦。可能佢會覺得如果325個上一屆民主派嘅選委，再加埋呢117個。咁已經400幾人，咁佢中間可以去處理嘅空間就會好細啦。咁佢亦都要用好多嘅力量啦，咁樣。咁佢咪輸打贏要咯？即係我覺得呢個輸打贏要嗰個嘅情況，不論係喺立法會選舉佢延遲一年啦，定係佢想 DQ 一大堆區議員啦，又或者佢喺呢個117個選委嗰個議席裏面，其實都係一脈相承嘅。 但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區議會本身就應該專注翻地區事務，所以無論即係未來嘅一啲傳聞上面嘅處理咧，都係要即係將區議會或者區議員喺個憲制上邊嗰個角色咧，擺翻喺佢應有嘅位置，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喂唔該你歸翻位啦，係嘛？即係你可以講話矮化咁，你點睇呢樣嘢咧？ 我個意見就係、是，如果佢係從一中咁多年以來，佢都係有呢個取態嘅話咧，咁大家就當然唔會質疑佢啦。咁但係當一路以來十幾年以來，建制派喺區議會有主導嘅時間，佢就一路都唔覺得嗰個係一個問題。跟住到而家民主派主導區議會，就突然間覺得係一個問題。咁你就知道嗰個只係一個藉口咯，係啊。 其实今届我一路讲紧咁耐咧，即系头先你传闻咧，即系两个都围绕住区议会嘅。咁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啦，即系新一届嘅选咗出嚟之后咧，即系包括同政府嘅关系啊，同警方啊等等咧，即系其实都几紧张噶，即系唔好话几啊，都非常紧张添啊。咁其实你自己譬如话喺民主党里面，你哋都有80几个区议员啦，你点样睇今次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即系话喺地区里边咧，即系正如头先啊林小露讲啦吓，即系其实应该地区事务咧就做多啲嘢啦，即系或者话喺地区里面服务呢个基层市民啦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候都真系好多冲突嘅，咁你有冇觉得即系睇翻一路以嚟当选之后咧，喺个策略上同埋你未来再点做嘢落去咧，有冇要调整嘅嘢咧？你觉得或者需唔需要咧？ 我自己咁啊，想民主党主席，咁我亦都系南区区议会主席啦。咁所以喺同政府过去呢一年交手里面都感受得多好嘅。讲真，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系、是、都系嗰个双重标准啦。即、就、系、是、以前建制派主导嘅，又系所有嘢都倾得，政改又倾得，一地两检又倾得。跟住中环皇后码头，咁你北区区议会一齐又要倾咁样，系咪？咁所以你见到系好明显，其实嗰啲嘅所谓咩越权啊，唔系处理地区事务，其实都系藉口嚟嘅。但系我觉得更加重要有一样嘢就系、是。例如我哋而家好多區議會講緊嘅就係批撥款去做一啲防疫嘅工作，去做一啲俾啲大廈去消毒佢哋啲公眾地方咁樣，等等呢啲咁嘅撥款，其實民政署都係不停喺度阻撓緊我哋，都係唔批錢俾區議會去做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其實啲區議員好多區其實都係你話有啲政治議題，我都係真係係真嘅，一定有嘅，因為啲選民選我哋入去都有啲意見想我哋去表達。咁我哋都要去表達，我覺得作為代議士一定要做。但係喺啲民生議題上面，我哋嘅感覺就係、 我哋做嘅嘢幾民生都好，佢都會用一啲政治理由去框你啦，就話你政治化啦，又話你劣化工房啦，又話你想有時候想開會去傾下啲防疫嘢，就話你唔配合防疫啦，但係佢哋自己就喺個房裏面又宣誓啊，啲警察又暴粗啊咁樣，就完全又唔出聲咁樣，咁一切好多呢啲嘢，你都俾人感覺就係個雙重標準係非常非常之犀利咯。 但係個關係搞得好差嘛，而家的確係咪啊？即係而家個狀態就係 好 差。咁即係你譬如話有冇啲即係希望伸出啲友誼之手嚇，即係希望關係修補下先。因為好多嘢，正如你講，咁啊，大家之間你好多嘢，你係咪執政去做啊？或者係即係話有啲可唔可以討論？其實有彈性嘅，咁但係你關係差咁咪唔俾你討論咯。咁喺關係修補呢個議題上，你覺得係咪一個問題先？同埋有冇打算可以做下扭轉下而家咁樣嘅情況？即係大家都有損失嘅，有冇咁樣嘅打算過？其實譬如以民主黨嚟講， 我覺得喺地區上面咧，其實我哋都不嬲都可以合作嘅地方，我哋都已經係盡合作。即係對我哋嚟講就係、是。地區嘢大家即使可能政治上面有啲唔同想法都好，就算我哋以前同保皇黨大家一齊喺個議會都好，其實有不少嘢我哋都係地區嘢對居民有益，我哋都可以合作喺地區議會。但係當你例如你要再 DQ 多100個選出嚟嘅人，然之後仲要委任翻啲自己有落去咁樣。咁呢一種關係嘅修補我相信就係一定係冇可能做到咯。 咁短期內即係話可唔可以講都冇乜轉機，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覺得係政府佢選擇咗係一路打落去咯，即係佢好高興地打完立法會，咁然之後而家又打區議會，即係對佢嚟講，佢好似國安法過咗之後就有一個尚方寶劍、無上嘅權威，咁然之後佢就要將所有嘅反對聲音壓下去。佢揀咗呢條路嘅話，咁我哋其實你伸咩有如之手，佢都係唔會睬我哋嘅。我覺得 好啊， 咁係好但係你哋有冇？即係民主黨有冇用另外一個角度，就係依家收得越嚟越緊嘅時候，反為民主黨有機會重新成為反對派中第一大黨。 我哋覺得我哋要做嘅又繼續做啦，即係做開嘅亦都會繼續做。咁實際上會係點樣發展落去，個社會點樣發展落去，咁我哋都只能夠一路睇嘅啫。但係我哋係做翻自己一路以來做嘅工作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系啱同我哋倾嘅就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嘅，讲紧咧就北京开会咧就传出啊好多不利于呢个区议会嘅消息嘅。咁今日嘅时间够啦，好，拜拜。